意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同一度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83点，升116点，成交金额189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14点，升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4，升4.4；中国平安84.5，升1.25；美团点评60.7，升2.55；中国铁塔0.7，跌咗2仙。建设银行6.28，升5仙；中国银行3.29，跌3仙；中国移动73.15，升咗1.5仙；港交所246.8，升4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38，瑞士法郎7.822，澳元5.408，加元5.824，新西兰元5.116，欧元8.7768。每百日元兑港元7.15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1。日经平均指数报21,025点，跌126点。港金现价报12,020元，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6美元，卖出1,28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新界区。屯門公路出返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有交通意外，一大擠塞，細受到交通意外影響。屯門公路去返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的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大是車多。隧道方面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交通正常。香港仔隧道去返灣仔方向，較早前慢線有壞車阻路，現在已經是拖走了，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就去到黃竹坑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多，龍尾學園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進發花園，東區海底隧道的九龍入口龍尾就去到回景花園。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集结最新最多的韩流资讯。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以最动人的韩文歌陪你度过不一样的星期天。 大韩旋风 RTHK Radio 2， 대한적풍추전에 들어주세요。 为你吹动寒风的是我，我是秋雪。 Hard carry head。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5点到6点，大韩旋风，秋雪，旋动 K-pop 新势力。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中坚。才哥说最近受到新闻的启发，今次节目的命题是星空革命。 在云南那里有些科学家就是将掌管大脑，即、就是人类的大脑发育的其中一个基因，简称叫 MCPH1。 这个基因就植入去一个猴子的脑里面。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 源地方。 哎，我打东啊！ 哎呀，咁山张你都打，我碰你三分东。 哎哟，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只东。 唔好啊！ 喂，好啦，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东又碰东，而家仲要食东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番东，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星期五啊，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有桂花田早晨，同埋东东早晨，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东东何远东， 早晨，曾志豪早晨，桂花田早晨，咁多位丰收快活人嘅听众， 系、哦，因为你最后开心日咯，今天 系 啊， 啊，今日星期五啊，应该好开心噶， 系啦、啊，跟住你又甩烂咯， 咩甩烂？ 点解要甩烂啫？你觉得佢而家好辛苦咩？ 哎呀，即大家有自知之明啊嘛，即坐喺隔篱啦，头先啦，你讲句嘢都有幻听都唔应嘅咧，搞到东东几惊先得 嘅 真系。 唔系，我有即刻。建议你嘅算啦，清静一下啦。你翻到屋企已经，你老婆可能都会即系劝勉你一啲嘢。 系咯，哇！即系我哋喺办公室又要委曲求全， 系啊， 翻到又要忍辱偷生。 你睇我而家用劝勉啊，真系几小心啊！真系中文字要。 系啊，嗱咁啊，早啊，今日就继续请埋假啦。咁应该星期一咧，我哋祝佢咧平平安安就归队噶啦。 系啊，佢琴晚应该有 good show 噶啦。 系喎，琴晚开始啊，我哋今日先正式添。 唔系啊， 系啊 ，very good，very good 啊，咁啊，加油啊，真系。 冇错，冇错。哦，咁啊，咁啊，交俾你报个天气先啦， 系啊， 新鲜事出啦。 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系90%嘅。咁咧，咦，我见到有短暂时间有阳光，不过又有几阵骤雨，大家都系带遮啦。 系呢几日咧，阳光就少咗啊， 好少啊。 你知唔知我呢排咧，日日都同细路落去游水咧，就 feel 到咧冇阳光之下咧。即係啲救生員全部都話著曬風褸啦，真係。 哦，因為涼噶嘛。 真係涼親。 同埋佢又真係冇乜嘢做，嗰度又當風咁樣。所以 但平時我哋見親啲救生員全部都係一嚿嚿咁樣出嚟噶嘛。 唔係㗎啦，而家係咪有 啲 身？你呢啲身形都有啦咩？救生員。 嘿，如果我去考啊，都分分鐘考到㗎，即係急救下啫嘛。 係啊，咪你本身可以做浮波，攬住遊。 唔係佢咧，一跌落水咧，啲人咧就會寫翻，係咪即係拋翻曬上岸？ 冇水遊啦，係咪？ 你知唔知有冇见过救生员呢，即係题外话，佢有一个好犀利嘅功夫呢，沙滩嗰啲救生员先有㗎，即係好似玩緊猜猜我是谁咁样呢，你有冇见过喺沙滩嘅救生员 徒手挖嗰个板出去嗰个 唔係，佢同塊板有关嘅，但係呢今次就同佢拍返隻船返岸呢就有关嘅。因为我嗰次呢就落咗楼下嗰、那个即係好多垃圾嘅沙滩呢，就俾我目睹嗰一幕呢，我话哇真係，如果俾我做呢个救生员，就算我懂游水，手瓜又够粗，真係如果冇嗰个技巧嘅话呢，都即係做唔到嗰个拍船嘅动作，真係。 即係咩，佢要将架船抬返上嚟咁样。 嗱，你有冇印象佢哋沙滩嗰、那个嗰隻木船呢，大概系点形状㗎？ 木船有咩形状咯？ 沙滩嗰个 沙滩咧，佢咪撑个艇出去咧，成日都巡逻啊咁样咧。 咁咧佢好似木噶， 系木噶，咁双轨咁样咧，下边有两个船底咁样啦。咁跟住佢就喺度摇个摇橹咁样啦，喺度话摇啊摇啊，破桥咁啊，嗰阵系冇唱呢只歌嘅。咁啊，佢出去就 有一啲去咗浮台一啲，但系又唔翻翻嚟嗰啲。 系啦，咁啊出去就好开心啦。翻嚟拍嗰下咧，咁佢已经游撑到去岸边噶咯，咁即系。剪角钱啦， 佢有咩？今日佢有条绳拖翻嚟噶嘛？ 嗱，系啦，佢固然有条绳啦，咁喺岸上面咧有一部好大嘅嗰啲叫做发动机咧，咁亦都会开下车咧就拉佢上嚟嘅。咁呢个揸架车都小事啦，但最紧要就系佢由嗰只船，由嗰个角钱嘅水位，到正式将佢拍上嗰个沙滩上面， 都有一段时间， 都有一段少少嘅距离嘅， 力的表现嚟噶嗰度。 你知唔知佢点样做噶？我嗰日真系叹为观止。 点啊？佢又系咪由左至右咁发翻 嚟？真系靠条腰力。真系好腰好肾好男人， 即系好似只牛咁样爬嚟嗰啲。 佢唔系拉佢上嚟，佢系戳佢。 佢系绑住条腰嗰度，跟住 唔系啊，佢系咧撑到咁上下咧，得翻可能几寸距离咧，你冇办法咧再撑落去啊嘛。 佢几犀利啊！佢咧成个人仲喺嗰个船头上面，但跟住咧就好似咧你玩嗰啲摇摇板啊，或者咧好似你坐嗰个单车咧，你突然间 睇住啊睇住你唔好咁大动作啊！ 我得啊， 分分钟而家坐到条腰， 佢要抽头咧，要抽起个单车，你咪要趌高咁样噶嘛？ 系 佢就不停喺上面咧度趌下趌下趌下，哇！我见到所有女士真系嗰下望住佢嘅时候。 嗰几嚿腹肌咪就系咁样挫翻嚟 你直情觉得佢好似夹下夹下， 系咯 ，然后客啲人就尖叫尖叫，成架船头就俾佢抽上我岸度嘅。 哇， 好坚嘅！我见到嗰下，即系我终于发觉，原来救生员咧真系唔系净系游一下威水。 咁、当然啦， 抽嗰下直情咧，啲人个个咧，我见到啲阿爸阿妈咧静晒咁样望住表演， 望住表演。 系啦，嗰刻我觉得有啲惊嘅。如果淤咗点算咧？ 咁 即系你夹下夹下，最后都系。 反正 喂，腰有啲痛，腰有啲痛，听唔顺 咁样， 系啦，你话真系唔掂啊，真系吓。 咁啊，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件好容易事咧，系对于你嚟讲咧，可能系难啲嘅啫。 去试下啫，你一月 系咯，我又去试下真系啊。 你好腰力噶嘛，证明要 我腰力系啦。咁啊，呢个即系夏天嘅见证啊，真系。但夏天咧，仲有第二样见证嘅。我哋今日翻嚟咧就好兴高采烈，好想去讨论一下，即系究竟捉老鼠。要攞啲咩嚟嚟俾佢食先得啦， 系啊， 系啦。 嗱，我以前咧即系识得啲朋友咧，咁又系嗰啲后巷好鬼多老鼠嘅，因为啲老鼠咧真系 你识得啲朋友后巷好多老鼠，即系佢住嘅地方， 做嘢嘅地方，系啦，识得朋友做嘢嘅地方。 朋友条后巷威啊， 你都有配噶 咩啊？ 朋友嘅后巷， 朋友每次叫亲佢都系话有咩嚟后巷倾啊？咦，咁应该系王 Sir 嗰啲嚟噶？ 唔系啊，佢哋间铺头嘅后巷有时都真系好滋扰嘅，因为咧你真系有少少辣位啫，因为佢哋见到佢大只，其实咧佢个棚骨系好，即系佢肉多嘅啫嘛，咁可以即系好细嘅窿佢都入到去噶嘛，咁真系捉老鼠咧，哇！真系见证到佢哋真系用老鼠笼嘅， 老鼠笼 真系都系老鼠笼嘅，真系费咁佢会放工嘅时候嗰啲老鼠先入去啊，佢用啲咩嚟吊佢，即系 引佢埋嚟， 引佢埋嚟， 挤你张相， 挤我张相咧，佢就。 死咗啊！ 佢又 走 散噶啦。 阿 Q 题，如果挤桂花田张相，系引到老鼠公啊、老鼠乸定系老鼠仔入嚟啊？ 老鼠乸， 应该老鼠乸。 系啊， 系啦。 死过同我争老公啊！ 争老鼠公，系啦，我争老鼠公啊！嗱， 你 估 佢摆乜嘢喺嗰度啊？ 摆你朋友做咩嘅先？咩生意先？食肆啊？ 唔系做发廊嘅。 做发廊嘅，唔系真系。冬菇炆发菜系嘛？ 咩啊？ 现成将佢啲头发咧就摆落去， 梗系唔会啦。 扫啲糖水落去先， 系啦系啦。 咁你食完咧就，哎呀，哇咁硬嘅啲头发拆死咗。 黑肉断肠歌啊！ 哇， 佢啲头发咧吞咗落去咧，老鼠咧痛苦咁尖叫噶，系咪咁残忍啊？你哋 搵啲嘢咧，我都想食啊！你明唔明啊？ 但系你咩都想食嘅喎， 你有啲咩系唔食噶？ 麦当当。 唔系，佢即系都 干瑶柱 啊，干就干啦，不过唔系瑶柱， 干包， 唔系话咁抌本，系咪？ 干瑶柱都抌本噶啦， 干鱿鱼啊， 哦，系啊，鱿鱼系好常见嘅， 系啊，干鱿鱼咧摆喺度咧，哇，真系咧一第二朝翻嚟啫。两只 哇， 拍住拖去借喎，真系， 真系啊， 系啊，喂，佢有好嘢嘅益特隔篱啦，点知跟住就运咗佢咯， 但系运住咗佢嘅啫， 老鼠笼冇 死， 系啊，佢攞嚟即系警惕世人噶， 佢入咗去之后咧，佢就会自动闩门，有机关噶嘛，所以佢唔会死嘅，佢就系第二朝咪喺度，哦，佢运住喺度冇， 即系所以点解细个咧就会有好多童年叫做灭鼠嘅。记忆咧，都系捉完只老鼠之后，嗰啲好残忍嘅小朋友咧，就通常唔知点解咧咁细个已经谂到各式各样好变态嗰啲方法噶啦，即系嗰啲你参考《满清十大酷刑》咧就见到噶啦， 攞滚水落佢咯， 系啦，够啦，系啦，或者嗰啲特务咧落咗敌人， 系啦， 咁但系点解今日咧而家呢几日咧香港就喺度讨论咧老鼠食咩嚟咧？因为自从有广州鼠王嚟咗香港之后咧，我发觉香港嘅鼠王啊，甚至乎系食环鼠佢哋咧。感受到啊，即系有一股咧，即系地头虫被猛虎压过江嘅呢一种嘅压力喺度。喂，当嗰位广州鼠王同你展示叉烧做胆，然后就茶鸡血啊、茶奶粉啊，同埋茶烧酒啊，捉到老鼠之后咧，啲人就望住啦。点解我哋香港咧仲系用紧番薯捉老鼠？ 系啊，不过番薯其实咧用咗几多年嘅咧，应该都好似冇改过。 食环署琴日就话一路都沿用紧嘅， 系咯， 甚至乎而家话咧，喂，人哋用紧叉烧咯，你改唔改啊？食环署真系好坚持，就同我哋最近政府喺逃犯条例立场一样咁坚持， 好坚持。 我哋系绝对唔会撤回番薯呢一个利。 唔系因为冇办法啦，可能晨早嘅时候咧， 即系订咗好多， 订咗好多要 清货， 沤烂咗喺入边。 咩？我哋政府系咁噶嘛？佢一订咧订，因为价低者得啊嘛，系咪？班上系最平噶。咁跟住咧订，哇，梗系订多啲啦。 嗰只好似甜鼠嚟嘅。我睇落几次日本嗰啲咧， 即系日本嗰啲啊 嘛，细细粒噶，嗰啲贵嘢我 纸皮添，纸皮噶， 系啊，好香口噶。嗱，但系咧食环署有解释过，佢话点解我哋唔会撤回番薯呢件事咧？ 因为见到香港嘅老鼠冇变个种嘅，佢都系嗰个样嘅， 同埋 所以佢应该系喜好嘅。 系啦，即系 世世代代都喜好番薯， 同我哋嘅制度一样，不变形不走样。 系啦系啦， 但佢话番薯你知唔知有咩好处？ 有咩好处啊？番薯嗰阵时候， 嗱，番薯同叉烧嘅比较咧，根据食环署嘅讲法咧。嗰个冇咁易变坏， 即系 叉烧易变坏啲啊嘛， 系啊，唔系咁啊，变坏咗佢咪唔即系又要再嚟重新去摆过，咪嘥资源咯。 吓，但系佢嗰啲员工应该系月薪噶嘛，佢哋应该每日都去监察住噶嘛。喂，唔系因为佢唔变坏就所以 冚摆啊， 冚摆啊，即系两个礼拜之后先翻嚟呢个点嗰度。 系啊，嗱，佢话首先冚摆啦，唔变坏啦，冇咁容易受到咩潮热汗影响啦，同埋佢话咧，因为原来番薯咧。是会容易有咬痕可以印到上去啊、 嗯！ 即系好容易想象啫。你啲阿婆咧喺生果档揀生果咧，最容易留啲指甲痕就 系 呢啲地方度啊嘛。但佢话留呢啲做咩咧？佢、 啊、 可以方便监察咧。佢话可能有阵时咧啲老鼠咧，佢系嚟咗噶啦，不过佢冇跌入我哋陷阱度。但佢只要咬一啖咧， 哦，我就知道佢嚟过。 我哋知佢嚟过咧，我哋可以统计到究竟老鼠而家个数量啊， 就真系得意啦， 频密嘅次数有几多啦？ 人口普查， 系冇错啦，系啦， 唔系，但 其中一个功能系咁样嘅。 我觉得呢个咧似小学嗰啲咧，系教数学啊， 系， 即系喂一嚿番薯啊，你人类咬啊，你咬越咬，梗系越少，会越少噶嘛。 系啊， 咁我唔会净系得一个，即系如果只老鼠净系一个角度咁样咬，咁我都数唔到佢有几多个咬。 佢话佢可以即系鉴证到咧，即系可能你要揾翻你公司拍嗰啲啦，鉴证实录。 嗱，即系话 灭鼠。 咁即系话有其中一个职员咧，佢每日都系咧收集翻嗰啲番薯，就数牙齿印啦。 系啊， 睇又 即系睇下你同我哋有几多牙齿印，真系。 喂，仲要度下喎，呢个系一 cm 嘅牙齿印，呢个咧系咪争啲？可能系第二只嚟噶啦，咁样佢仲要分析噶。 好搞笑！而家咧，因为政府就决定话咧，即系不惜公本，佢话咧先拨咗9000多万。就要嚟滅鼠，甚至乎佢話無限量支援嘅。嗱，咁究竟會唔會無限量支援咧？佢都會即係吸取一下外地嘅經驗咧，就會唔會換一換啲鼠嚟咧？嗱，即係雖然我哋唔係專家，但你眼見。即係我哋如果用人嘅角度咧，好似叉燒吸引啲喎， 係啊，叉燒擺明就好食啲啦， 同埋香啲咯，係咪先？ 叉燒咧就擺明明一定要去燒臘鋪買㗎啦，係咪？咁我哋政府冇話自己廚房㗎嘛，咁啊咁點啊？咁又要去？ 咁我哋都冇自己農場種㗎，係 啊， 冇問題嘅。我哋會進行一個咧， 咁啊， 加低者得咯，冇嘢㗎。 九個月招標， 終於係啦，終於即係搞得嚟咧，啲老鼠已經生地曬第三代咧，明唔明啊？ 你啲咩外地經驗係點樣咧？頭先我哋揾嗰啲資料，台灣咧咁即係大家都有老鼠出沒噶嘛。 係， 咁台灣嗰度 咧都唔少。 佢攞咩嚟捉老鼠嚟嘅 咧？ 咁跟住就會發現咧，佢就生到咧就男嘅老鼠咧， 係啦， 都生到好似有女嘅老鼠咁樣嘅， 比較豐滿。 我哋會數嗰啲珍珠嘅咬痕， 係啦， 咬咗幾多啖煙唔煙韌， 同埋我哋可能放粒大粒啲嘅珍珠啃死佢， 係啦， 係啦，直接啃死佢。暫時佢就唔用珍珠，佢用咩咧？香蕉加花生， 哦，食花生、啊。 因为我睇咗条片咧，直情系台湾啲， 好似一个叫做嗰啲叫做诶嗰个甜品咧， 系啊系啊，嗰啲叫做咩啊？ 班戟系嘛？ 系啊系啊，班戟咧，喂，好吸引嘅，佢仲要系咧连皮嘅。切，我見到佢哋嗰啲台灣嘅民眾咧，話乜先點樣抓老鼠得啦？香蕉切， 切俾人唔係咧，唔係諗住俾你食嘅喎。 跟住就撒啲花生上去， 哇！ 花生喎， 好香啊， 好香口喎。 有冇炒過啲花生？ 可能有喎，真係。跟住咧，原來咧，大陸嗰度捉老鼠仲有啲咩方法咧？ 係 瓜子、香腸。 瓜子啊， 系啊，原来真嘅，原来咧，即系呢嗱呢个真系普及知识，又问下我啲听众有冇听过咧？ 系， 原来咧佢话就算系香港嘅鼠王咧，即系我哋都有啲防治松鼠组噶嘛，佢都提醒大家，佢就话你哋咧唔好用人嘅口味咧去衡量老鼠， 系， 佢话俾条 IQ 题你哋两只老鼠估下啦， 好啊好啊， 一个笼就挤芝士， 系， 一个笼挤苹果， 哦。 你估系老鼠去食苹果定食芝士？ 苹果， 因为我敢问你啊嘛。 唔系，因为芝士应该 喺卡通片嗰度 系食 芝士 嘅， 冇错。原来坚个阿鼠王咧，即系跟今日我睇翻啲报纸啊，访问有个鼠王咧，以前佢就话如果你挤咁样嘅脷喺两个笼度咧，只老鼠系食苹果先。佢话 因为甜啊，咪啊？ 系啊，佢话佢哋系好中意食呢啲咧果子类嘅东西噶。 系， 所以咧佢话咧，你话诶、哎，你唔好以为咧，我哋寒酸啊。佢话如果你杀榨果子、瓜子啊、咩花生啊、坚果嗰啲咧，佢话做咩唔现成摆嚿叉烧啊嗰啲咧？佢话原来佢哋中意食嗰啲果子 多啲。哦，所以大陆有瓜子喺度啊？ 真系、哦，系、哦、啊，即系你估唔到、哦，即系佢话如果你唔系当茶餐厅落单啊， 系 佢话一个茶餐厅落单嗰啲咧， 啱晒所有嘢都 就全部都啱晒啦。你只有咖喱鸡去食啦，但系原来老鼠未必中意食嗰样噶、哦。 咁、但系我想话啦，香港就系用啲番薯一样嘢啫。 有其他嗰啲有毒嗰啲鼠嚟咯，即系嗰啲老鼠药啊。 老鼠药啦， 嗰啲就小麦嚟嘅，佢有啲系小麦啦，有啲系米啦咁样咯。 点解唔尝试下即系吓转型啊？系咪成本贵咧？ 唔系，即系佢就话觉得嗰度卫生会好啲，即系头先食环署讲啦， 干净啲咯， 系啊，冇咁易变坏啊嘛。 就真系，因为你事后要处理翻嗰个叉烧啦，或者嗰个香蕉， 系啊， 香蕉一变坏，可能引嚟乌蝇啊、曱甴啊咁样 啊，都系噶， 系咪先？即系嗰啲嘢甜噶嘛，同埋发臭噶嘛， 即系正所谓蛇虫鼠蚁，蛇虫鼠蚁系咪四样都一齐嚟咧？咁样 真系唔知啊。yeah 。 炒谷蚊煎煮，我怎么可以输？亲密的鳗鱼，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有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一餐必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拣。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系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万？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人？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撑，好在我唔系我的拣。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减到我可与他修好。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 A 餐 B 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拣。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想找到苹果橙，士多啤梨想到你心中。怎么能收招三蚊一只橙，一点都会失恋惨，定系夹口硬。食餐好就间餐饱，情越浓口越淡。拣下啲士多啤梨有冇难？拣人我真系唔识拣。士多啤梨啤梨 系啊，呢只歌里边，我谂所有生果咧，啲老鼠都好中意食噶，特别系有苹果啊。 佢知道要水润啊嘛，系咪多食水果啊嘛？ 水润 啊， 同埋咧， 识得健康均衡饮食 嘅。同埋即系我哋咪成日话咧，老鼠喺呢个地球上面咧生存能力，即系我谂佢同曱甴咧两个都冠亚季军嘅齐晒噶啦。咁究竟咧有几咁夸张咧？原来咧试过嗱，即系以上嘅资料咧，系嚟自香港咧，又系嗰啲即系灭鼠嗰啲老行专咧，喺报纸度啊，即系有写过一个经历咧，佢就试过咧，有人哋喺屋企打开个厕所嘅时候，见到有条老鼠尾发咗出嚟，跟住佢就吓到癫咗啦，冚埋个老鼠，咁唔系冚埋佢，冚埋嗰个马桶盖啦，跟住就打去俾佢哋求助啦。咁佢哋嚟到之后咧，真系发现。原来咧老鼠咧， 佢游水嘅， 唔系游水咁简单，可以闭气啊， 可以潜水。 系啊，因为你谂下，系唔系你游水你系浮上去啫嘛？但系佢而家 喺上面， 佢而家直情系因为你要喺个渠度爬嚟爬去先入到嚟咧，系里边系全部水密封噶嘛。原来佢话佢哋可以咧最高纪录咧系真系可以起码廿五分钟闭气。 哇！ 所以佢话点解你会喺个厕所嗰个管道见到佢咧？真系有可能嘅，真系。 咁我都觉得我都明白。 咁啊，即系毛管冻，我真系唔敢去厕所啊！ 唔系，即系话见到啲佢行渠口咁啊，好多时都坑渠老鼠，坑渠 原来系咁样嘅、啊，但系好得意喎！佢哋嘅记性咧就差啲。 哦， 两个礼拜记忆， 哦，就唔记得边条路行过边条路。 所以佢话呢个老鼠笼咧，佢哋话嗰个讲法咧，就话咧捉完之后咧，即系两个礼拜咧，再换一次咧，就老鼠唔记得咗噶啦。 哦， 系啦，佢如果第一次食唔到嘅话咧，第二次佢行埋嚟咧，佢会照啜啜啜，咦，又有嘢食咯，真系。系啊，或者而家全港灭鼠啦，大家出谋献策，你用开边种嚟嘅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律政司就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向前特首梁振英摘三文治一案申请上诉许可，社民联在高等法院外声援。吴文远说，在上次判决之后，已经预料律政司会穷追猛打。他又同到场声援的人士高叫口号，表达不满。吴文远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投票日向梁振英摘三文治，被裁定一项普通袭击罪成，判监三星期。他提出上诉，在今年三月上诉得席，获撤销控罪和刑期。立法会国歌条例草案委员会召开第17次会议，审议议员的修正案。多名民主派议员合共提出40几项修正。民主党许智峰多次提出规程问题，不满只有几分钟时间俾议员介绍修正案的内容，亦都有提出点算法定人数。工党张超雄提出删除弘扬爱国精神的字眼，认为爱国精神的定义不清晰，极端的爱国精神亦都会制造很多仇恨和争端，认为法例只是保留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就已经足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忍光說，不能夠接納有關修訂，因為本地立法時必須考慮全國性法律的原則和精神，內地國歌法有列明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澳門四季酒店賭場發生搶劫案，司警說在清晨五點幾接報，有兩名男子使用胡椒噴霧噴向賭場內一個荷官和在門口的保安員，搶走賭台上珠盤的籌碼之後逃去，賭場初步點算損失大約300萬港元。五年一度的歐洲議會選舉在荷蘭和英國率先舉行，歐盟28個成員國的選民由今個月23號至26號陸續投票，選舉第九屆歐洲議會751個議員。在英國，脫歐問題為歐洲議會選舉增添變數。根據上個月歐盟同英國文翠山政府達成的協議，由於5月22日英國仍然未脫歐，英國必須參與今次選舉，等到正式脫歐，當選的73個英國議員隨即會退出歐洲議會。今次歐洲議會選舉，由於近年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在歐洲冒起，民粹派、反歐派等極右政黨在選舉中的表現備受關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11点，升44点，成交金额27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88点，跌咗2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6.2，升2毫；中国平安84.5元，升8毫；中国铁塔1.65元，跌7仙；建设银行6.27元，系升咗4仙。美团点评59.95元，升8仙；盈富基金27.65元，冇起跌；中国银行3.29元，跌3仙；中国移动73.5元，升9.5元；华夏沪深341.3元，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09.62，瑞士法郎1.004，澳元0.689，加元1.348，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6.916。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1,004点，跌146点。港金现价报12,020元，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87美元，卖出1,28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车多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近住嘉安街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搬咗屋嘅选民，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填妥申请表。连同住址证明向选举事务处更改住址，记得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同埋收取候选人嘅选举电邮。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记住6月2号呢个日子啦，查询2891-1001。 你喺度嘟嘟嘟嘟乜嘢啫？唔明啊？ 唔明？正常噶、啊。密码嚟噶嘛？其实早喺凯撒大帝二战德军开始，密码学就已经出现。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介绍密码学嘅发展同当中原理，仲会介绍最新嘅量子密码学添。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火细今日星期五是点唱的时间，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888，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网上留言埋俾佢，叫佢帮手点个唱读个歌，佢都好鍾意好开心。其实每个星期佢最享受嘅就係今星期五嘅12点钟，係因为又系佢一读歌技嘅时间。我哋有请呢排唔知佢鍾意读咩歌嘅呢，我哋有请读歌王子曾志豪。 哇哇哇哇哇，我有冇听错啊？嗱，佢赞我读歌呢啲就固之然系家常便饭啦，但系喺刚才佢嘅赞美里边，佢竟然唔觉意加多个字，读歌王子，突然间将我成个年龄层拉低咗，将我嘅潇洒度提高咗，直情将我嘅形象爆灯咗。究竟呢位女子你系咪食多咗咧？ 系啊，我日行一善啊，今日未做好事啊，所以我做咗咗吓。读歌王子你好啊！ 好，我奖你食苹果捞叉烧，再加啲花生上去啊，桂花田。今日咧喺呢个风头火势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啲公司究竟点样咧善待员工咧，先至可以令佢为你卖命。嗱，即系小弟咧打工嘅机会又唔多啦，不过咧我哋身边啲朋友咧就窿路多门数多咧，于是乎咧各行各业咧都帮我听到咧，佢哋究竟系点样得到公司咧叫做贴心啊嘅服务佢。系啊，你冇听错，系个公司咧贴心服务佢，因为点解咧？搵钱噶嘛？就话说咁样嘅，我有个朋友咧，佢就同我讲话：，今晚本来想约大家出嚟饮嘢嘅，不过咧都系唔得啊！今晚咧公司有个好重要嘅即系场合咧要出席啊，咁样。咁我话有啲咩咁巴闭咧？佢话冇，系一个咧即系嗰啲晚宴嚟嘅，不过咧就会有啲奖项颁发，系公司内部会有啲奖项颁发。咁佢系即系咩公司嚟嘅咧？咁其实而家就好流行嘅，因为咧呢个保险，咁佢就做保险嘅。我咪威咯，你咪攞奖咯，好犀利咁样。但佢话咧今晚咧零舍唔同，点解咧？佢话公司竟然咧就同佢讲话：阿陈仔，你今晚咧就即系吓攞奖啦，你就嚟食饭啦，咁样带埋你爸爸一齐嚟食饭啦，咁样。哇，你有冇听错？你公司请你食饭，叫埋你阿爸一齐嚟。喂，呢、這个真系未听过，算唔算叫做有福同享呢？咁当下咧，佢就已经有啲即系一阵嘅惊讶，佢话咁好啊，点解会招呼埋我爸一齐嚟嘅咧？咁样，然后咧，佢再谂深一层咧，因为即系吓佢业务好啦，你知啊，突然间有啲咁嘅业绩王喺度，业务好，咁咧佢知道咧喺今日嘅环节里边咧，应该都会有份咧上台就攞奖噶啦，咁样。咁咧佢就怀疑咧，佢啲老细有啲暗示咧，就话喂叫老豆着靓啲啊咁样。佢就怀疑究竟会唔会系咧，佢想叫我老豆上台颁奖俾自己咧，即系佢估可能会有啲咁样嘅花神嘢咁样。嗱，未发生唔知道，但系咧佢心里边就已经觉得话，哇好识做、啊，即系佢觉得个公司咧，就算唔系真系实现到呢一个计划，单纯咧就系话喂，即系等阿细伯过嚟咧威威啊，见到自己个仔咧出人头地咧，净系嚟到呢一格啊。其实都已经是很贴心的一种服务来的了。因为为什么呢？对那个员工来讲呢，你那些什么商量啊、花红啊那些呢，有啊有，没啊没啦，都已经是这样的了。但这些呢，即是照顾你家人的一些感受，特别是叫个爸你看着个仔得到公司的一种嘉许呢，喂，原来好杀食的。你站在那个叫做呢，即是爸爸的角度呢，喂，可以见到自己个衰仔出人头地，你话唔老怀安慰啊？你谂下，以前咧，如果阿仔咧叫亲个阿爸咧，即系阿爸唔该，你要同我咧翻去学校咧，通常都系见家长嘅啫，系咪先？如果大个啲，叫埋你阿爸嚟嘅，可能仲要衰。阿爸我犯事啊，保释啊，唔该，好惨噶嘛。有机会咧，可以令到个仔咧叫阿爸嚟，系扬威，系爱嚟捧场攞奖咧。喂，其实真系难得㗎喎。所以呢，我 friend 同我讲嘅时候呢，虽然讲到好似就话，哎呀，公司真系好即系好有心计嘅，諗咁多方法出嚟呢，但我觉得其实佢係鍾意嘅。因为呢一个呢真系打中咗呢好多小朋友啊，即系作为儿子嘅心态呢，喂，你其实赚咁多钱或者你做咁多嘢呢，有时都系希望自己父母呢赞赏自己。特别系爸爸对个仔嚟讲呢，你睇嗰啲电视剧都知㗎啦。所谓嘅 role model, 榜样，你最想呢就系学阿爸之余呢得到阿爸嘅赞赏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咧，佢呢间公司咧真系谂得周到，喺人性嗰方面咧就即系设计就非常之即系周全，亦都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示范嚟嘅。 其实佢都唔使话咩加人工俾你啊，都系嗰句要分佣啊，要计嗰啲花红咧，照计俾你。但系佢点样可以令你再卖命多啲咧？喂，佢真系唔使使几多钱噶，你请个屋企人嚟食饭都系一千几百啫。但系我谂令到嗰个员工咧，对于嗰个公司嘅忠诚，甚至乎咧对自己呢一份行业咧，即系嗰种嘅觉得光荣嘅感觉咧，喂加好多分噶。你如果系嗰个打工仔咧，你都会觉得嗯，我呢份工咧可以令到阿爸自豪嘅话咧。你真係可能聽朝會早啲返工，然後又再晏啲收工，電話都打多兩個，真係呢叫做咩？本小利大，四兩就撥千斤。咁其他企業啊公司呢，其實你都可以考慮多啲，即係成日當你掛喺口邊呢，就話員工係你最重要嘅資產嘅時候呢，可以試下呢，淨係將呢句說話唔好寫喺張紙度，試下將佢做出嚟。原來咁少嘅舉動呢，個員工已經心服口服㗎啦。风头火势啊，唔知呢一招对阿东东有冇效嘅咧？阿东东啊，下次我哋如果试下都系俾张无言咁激你，不过请埋你全家大细一齐嚟睇你做节目啊！你话会唔会你都会愿意翻嚟继续同我哋一齐开麦咧？东东， 你估我又真系未收过咩无言感激？我公仔啊，插电器啊，旅行带啊， 插电器都有， 变插器啊。所有一系列我都收过㗎喇，不过我都真係好乐意做嘅，因为有工作做係一件开心嘅事。 咁就带晒你全家嚟一齐送插电器俾你啦。 唉，带晒全家呢，咁真係会好大件事㗎。因为呢其实最难嘅呢回应埋先就係入场券啦，入场券係最难搵㗎。 自己俾㗎要。 要自己问人攞噶，好难噶呢样嘢。好啦，咁我今日咧想讲咧，即系一啲长者啊。虽然咧大家咧依轮咧听到个公嗰啲居屋咧可以抽啦咁样，咁可能咧大家都会好关心到一个计划咧，就系要家有长者优先选楼计划嘅。咁大家咧就会可能谂下办法啊，睇下即系同埋一个长者一齐去申请啦，咁样就希望自己拣楼咧可以快啲咁样嘅。不过咧，其实我就唔系。想讲一样嘢，系我哋有冇真真正正咧关心过咧？我哋身边咧嗰啲老人家咧，即系成日都以前咧由细到大啊，就听到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嘛。咁我细细个咧都真系一路咁样听嘅。咁而我亦都相信系嘅，因为我咧就系俾我阿婆咧凑到我肥肥白白嘅。咁啊，佢又成日都会整嘢俾我食啦。而佢亦都挂喺嘴边咧，就系同我讲咩咧？就系话，我试过啊，细个咩你嘅时候啊，你突然间个头。中佢后面啊，就整崩咗我只牙啦！哇，我由细听到大，三十几年，佢都同我讲呢件事，咁我都觉得系好有歉疚嘅。咁咧，我就见到咧，有个新闻咧就系话嘅，咁咧，大家有冇发？大家可能冇留意啊，65岁咧，或以上咧个老人家咧，平均咧有5个人咧就会有1个咧会试过跌亲。咁讲紧嘅咧，唔系话好大件事嘅跌亲，佢哋咧。長者咧有時可能譬如食下飯，咁佢哋咧跌咗鬆筷子，跌咗對筷子落地下嘅時候咧，咁佢哋咧想烏低身落去執，咁佢哋咧淨係依個動作咧，亦都可能咧係會令到受傷嘅。咁咧其中一個個案咧，咁咧佢咧甚至乎咧係骨折啦，咁同埋咧個膊頭位嗰度咧係有少少問題咁樣。咁大家都会话啦，咦，其实呢个动作呢真係好简单㗎咗喎，我烏低身咁執嘢㗎咗喎，咁就应该冇乜事啦，係咪？咁但係呢对于长者嚟讲呢，其实可能一个咁简单嘅动作呢都系一啲都唔简单，因为可能佢哋后生嘅时候啦，可能工作啊或者其他问题啦，咁可能个身体呢其实可能会退化咗少少嘅。咁但係呢我哋呢可以即係對屋企嘅老人家做啲乜嘢咧？咁樣咁咧，有一個機構咧，咁咧佢就講咗咧，有啲防貼防跌嗰啲小貼士啊。咁咧，我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不妨咧喺屋企裏邊咧，即係睇下使唔使添置佢哋，咁啊幫助一下我哋嘅老友記下。咁咧佢首先咧就話咧，可以喺屋企嗰度咧安裝一啲咧自動感應嗰啲夜明燈。咁咧其實嗰啲燈咧就係應該你隻手咧揚一揚啊，又或者你行過咧，咁佢就會著燈嘅。咁夜晚黑咧，咁黑掹掹啦，咁老友 寄啲眼睛咧，又可能未必咁好、啊。咁如果装咗佢咧，咁就可以咧提供一啲柔和啲啊，同埋唔刺眼嘅眼嘅灯光咁样，咁就可以咧、老人家夜晚起身嘅时候咧，都可以咧睇到路嘅。咁第二另一个咧就系、是、咧要喺啲门栏啊，即系屋企嗰度门啦、啊，又或者咧嗰啲楼梯级嗰度咧贴一啲咧颜色贴啦，咁作为一啲提示嘅。咁啊。我見到咧，佢就話可能係用黑色啊或者黃色咧間住嗰啲顏色咧，咁咧就俾老人家見到咧，咁就係會即係睇得清楚啲。咁啊，亦都要記住，因為咧嗰啲膠貼咧，其實貼咗落去咧。咁大家每日都可能行過啊，咁又或者咧會令到佢甩咗嘅，咁大家咧就要記得咧。就要更換，咁同埋咧，如果咧發現咧佢甩咗起身咧，咁可能咧亦都會棘親咧啲老友記嘅，咁我哋咧都要即係小心，我哋要自己留意一下嘅。咁另外嗰個咧就係、是，咦？我發現我哋細細個都有玩過嘅喎，一個長柄夾啊！咧，大家記唔記得啊？嗱，有個短柄夾咧，就係咧好多年前咧夾龍蝦嗰個咧，就係攞個夾夾夾夾夾夾，咁夾唔到龍蝦嗰個、啊。 我夾壞咗啊！我夾壞咗啊！ 冇錯啦，大哥咧就係短嘅，我哋有個長柄夾咧，咁咧就可以咧輔助咧老友記咧去執嘢啦。咁例如咧就係唔使彎身，唔使彎低身同埋伸展咧，咁而令到咧自己失咗平衡咁樣嘅。啊，咁呢個長柄夾其實咦幾方便喎、啊。其實我哋有時如果攬起上嚟，即係我哋都可以用喎、啊。OK， 咁另外咧就喺洗手間嗰度或者床邊啊，加咗嗰啲防滑嗰啲扶手啦，咁就可以方便咧借力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好容易可以裝到嘅。另外呢就係避免呢使用啊嗰啲好矮好細嘅嗰啲膠凳仔同埋木製嗰啲凳仔。咁就應該要安裝呢一啲防滑凳面嘅洗澡椅。我屋企呢都真係有一張呢好陳年嘅矮凳仔。我記得呢我阿婆呢到而家呢都仲係好鍾意坐嗰張凳嘅。但係我都成日同佢講，你而家咧即系年纪有翻咁上下啦，我哋唔好再坐到咁低，因为你坐得越低咧，其实你起身嗰个动力咧都好难噶吓、啊。大家咧都不妨咧提一提我哋身边嘅老友记、哦。另外咧最紧要咧就喺浴室嗰度咧要加装嗰啲防滑垫啦。咁啊，因为就算我哋普通成年人都好啦，年轻人都好啦，其实我哋而家都识得买嗰啲防滑垫噶啦，因为咧惊冲完凉咧一起身啊咁咧就会跣亲，咁就唔系几好。好嘛，其实咧呢个防跌六宝咧，其实的确系好容易可以喺市面上揾到嘅。不过咧就要大家可能花啲心思啦，同埋揾啲时间啦，去添置喺屋企咯。另外咧，亦都要主动咧同屋企嘅老友记啊咁讲声，因为咧可能佢哋又会觉得哇，你又买咁多嘢翻嚟，又浪费钱啊，又或者做咩啫？我好老咩？你买咁多嘢翻嚟，咁我哋。咪氹下佢咯，话我哋想保护你啊，我哋想爱锡住你，希望你啊可以长命百岁啊，陪多我哋一阵啊嘛。咁最后咧就系、是、我记得咧，我有个邻居咧，咁佢以前咧好精灵活泼嘅嗰个老婆婆啊，但系点不知咧，我早排见到佢嘅时候咧，哦，佢唔记得咗我系边个咯。咁我喺边度发现佢咧？就系喺屋企附近咧一条嗰啲隧道嗰度，我就见到咧佢孭住咗好多嘢啦，一代二代咁样啦。咁佢就不停问我咧去一个即系附近嘅一个地方咁样。咁我就一路同佢讲话：，你抽咁多嘢去边啊？去嗰度做咩啊？咁佢话去嗰度咧，我要攞过去嗰啲嘢。但系坦白讲，因为嗰一日。是星期日嚟嘅，我就知道嗰个机构咧应该系冇开门嘅，咁我就发现应该有啲唔对路啦，咁咧我就即系用我即系好好嘅笑容啦，即系希望佢唔好当我系坏人咁样咧，我就带翻佢去即系我佢屋企嗰度啦，咁但系咧沿途咧我已经发现咧一路同佢倾下偈啊，聊下佢讲嘢咧，我就发现原来咧佢应该系可能有脑退化症、哦，咁我都亦都。即立即咧就同我啲左邻右里讲下啦，咁亦都即呼吁下佢哋咧就多啲照顾下即身边嘅长者啦，因为佢一个人咧住喺个单位度都好耐噶啦，咁希望大家咧即作为左邻右里啊，大家真系要发挥嗰啲守望相助嘅精神，多啲关心身边嘅长者，多一句问候咧，可能就会减少意外噶啦。风头火势。 今日咧桂花田咧，即系一入到嚟咧就即刻话咧好热好热。咁咧其实咧我哋个温度咧真系低咗少少噶啦，今日系25度，但系咧我读个书就发现，因为今日湿度高啊，所以咧佢应该出唔到汗啊。桂花田啊，系个风扇咧应该而家开到啤啤声噶啦，你继续吹自己得啦。 是啦，唔怪之呢又熱又濕咁樣，即係搞到個人呢都有少少都高興嘅，唔會猛整大熱啫吓。係啦，咁係時候呢都係要涼下嘅。咁涼下嘅時候呢，夏天嚟啦，咁點呀，大家係應該將啲黑色衫就收埋，嚟嗰啲白色衫就要出超啦，係咪呀，因為黑色衫會吸光㗎嘛。咁唔知大家有冇發現你件白色衫唔穿一排就會變黃，穿得多又會變黃。黄咁样啊，系啊，佢中一啲都唔白啊，尤其是喺你隔肋底位置同埋你嗰条颈嗰个位置啊，尤其是男仔咧嗰啲白色恤衫咧嗰条领位啊，系啊，嗰啲织咧好似好麻烦咁啊，嗬吓，咁点咧？嗰啲织其实嗰啲黄色嘅嗰啲汗渍咧都几影响自己噶，咁啊，咁点先可以令你件衫可以变白色咧，唔变黄咧？啊，系咪好似嗰啲啊女士咁啊，不停咁搽嗰啲美白产品啊？啊其实咧，白色衫咧越漂白咧就越唔白噶，啊咁样只会令你的汗渍更加突出。咁啊，咁点样咧？又有机会整烂，即系整坏你件衫嗰啲纤维啊。咁都系咧，天然去渍方法会好啲嘅。不妨咧试下，我喺网上面咧睇到啲资料嘅，咁其实都唔难嘅，好简单嘅，大家只系可以试下啦。咁啊，譬如白醋加水咧，沟埋佢之后咧，将佢咧浸落件衫度。5分钟之后咧就可以攞去洗噶啦，既可除臭又可以杀菌。第二咧就将4汤匙嘅苏打粉啦，加1/4杯热水啊吓，记住热水咧，沟埋之后咧，你用牙刷舐少少咧，之后喺件衫嗰啲污渍上面擦下咧，擦完之后要嗱，记住喎，呢个工序咧就要等佢干啦，等佢干咗之后咧，你先再攞水咧去洗干净佢又可以。另外咧，将白醋直接咧。噴在这个汗渍的位置，之后再用粗盐擦下那个位置，那就 OK 了。记住又是了，要将它晒干了之后才拿去洗，那就可以 KO 那些黄色的那些、汗渍了。那再不是呢，就可以用白醋加梳打粉，都是可以从即是将它很复杂的话即是白醋再加梳打粉呢都觉得复杂的话呢，可以再简单一点，屋企实有盐了吧。用4汤匙的盐再加1公升热水啊，记住都是热水啊，等它溶了之后呢就用块干净的布呢舔少少，就在那些污渍那里呢擦下，又是擦完之后呢就等它干了之后呢就拿去洗，那就可以。最后可以咧，就用咩咧？柠檬汁加水。嗱，有时咧，你会见到有啲漂白水又加柠檬味啊，啲清洁剂加柠檬味啊，系啦。咁啊，柠檬汁咧，原来都有啲漂白嘅作用噶。咁啊，柠檬汁加水之后咧，咁咧就擦完系嗰啲污渍嘅嗰度咧，再浸佢1个钟头，件衫除咗去咗污渍之外，仲会帮你咧回复翻嗰件衫嘅白色噶。系啦，希望今个夏天大家都可以有件靓靓嘅白色衫嚟着下啦。 披戴上面具，藏向布景内，幻里的真可猜透。当一切这么人抹去化妆后，谁也会快乐欢笑，害怕颤抖。一生追赶霓虹和白昼，泪滴在寂寞夜中干透，就像冷的酒，喝一口却烫热两手。人冷傲而血液是暖流，炽热的爱，烫热的爱，没法可休。人冷傲而 观众，面对观众，奉献爱的节奏。披戴上面具，藏向报警内，幻里的真可猜透。当一切这么人抹去化妆下。 嗱，有冇听过呢一首啊？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嘅广东话版罗文嘅，我冷恶。但唔系我冷傲，但我是暖流啊！可乐起身， 系啊， 你好啊， 翻嚟 啦， 真 系见 到你好开心啊！ 东东啊，呢一分钟我哋两个唔使讲嘢啦，佢哋孤剑重逢啦， 你去咗台湾啊？ 系啊， 梗系食咗好多街边小食啦。 你点知啊？ 睇你个样，咁街边， 几十年都系讲呢啲话题嘅，你两个真系啊！ 哎呀，好高兴嘅真系，咁你好多谢你啊，真系嚟顶我三日， 哎，顶你我一。 系啦， 做一路做 工作， 等咗好耐噶啦， 系 咯，系咯，我几时喂？几时你唔翻，跟住揾阿契又翻嚟，点 解咁假嘅？佢啲说话咧，同埋句句有骨咁样，好似 系 咪？东东 翻就可以揾噶， 系啊， 成件事好复杂啊， 佢好巴闭噶，要写纸先揾到佢入嚟， 红地毡铺佢翻嚟啊嘛， 系噶， 犀利啦你， 系咯，咁你即系而家话东东又好容易揾佢翻嚟啦。 哎、我係好隨便噶，我唔想介入呢、這、一個。 佢嚟實習噶，啊，咦，喺東東隔離之下，你真係瘦咗喎，佢。 使咩講？你兩個互相輝映，喂，你兩個做咩咁襯嘅？係一個橫跳一個直跳啊！ 係你講嗰條巴帶喎。 係啊。R 爸爸 ，Hello， 多謝你羅啟新，拜拜。 得。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353点，升86点，成交金额33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27点，升1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8蚊，升2蚊；中国平安84.35毫，升1个；中国铁塔0.7跌咗2仙；建设银行6.26，升3仙。美团点评60.15，升2蚊；中国银行3.29，跌3仙；盈富基金27.7，系升咗5仙；中国移动73蚊，升9毫；华夏沪深341.45，升1.5毫；金沙中国36.45，跌3。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938，瑞士法郎7.82，澳元5.404，加元5.826。新西兰元5.116，欧元8.7769，每百日元对港元7.1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1004点，跌146点。港金现价报12020蚊，升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8美元，卖出128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队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喺山道。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佐敦嘅宝灵街受到爆水管影响，宝灵街介乎庙街至到去上海街嘅一段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凌子维，师兄祠堂开张了个零月松啲啦。好开心噶，因为咧我哋嗰啲特别节目啊，灯光熠熠耀祠堂呢啲咧，好好反应啊！如果你未睇，但系你又想迟啲参与嘅话咧，方法非常简单，就系 search C H I N G 中文字祠堂，我哋喺个 page 度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斌仔、阿一、凌子维、师兄祠堂。 乜嘢运动参加咗二十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两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一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谭琪琪，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原来佢唔系赌徒嚟嘅。虽然我一开头一见佢嗰阵时咧，我以为睇波一定输咗啊嗰啲，但其实佢唔系，佢系一个好斯文嘅人嚟嘅。 Hello， 我系 Kiki 谭琪琪，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晏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哇，咁重嘅脚步声嘅，系咪阿田翻咗嚟啊？ 唔系，有霸气过阿田。 喂，我都听到啊！ 远听好似非洲草原上面啲大象行过嚟，近听直情好似侏罗纪里边嗰只暴龙啊！ 哎呀，越嚟越近啊！死死啦，我好惊啊！ 大家好。 哇，恐龙识讲嘢噶！ 我岂止识讲嘢，我仲识做戏添啊！诶，今日我仲嚟开麦啊！咪住先。我唔系恐龙，我系龙猫，我系何远东啊！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饮到气温啊，相对湿度89%啊，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不过有几阵骤雨嘅吓。 佢自己走去读读天气，东东， 唉， 唔 紧要啦，冇 问题 啫，真系。 我 intern 嚟嘅，我凭咩喺度质疑曾志豪？ 仲有样好嘢俾你啊嘛，快啲呼吁我哋今日有点唱啊！ 系啊，大家我头先都有睇嘅网上面嘅留言咧，即系都已经好多人都有点唱嘅。 系啊，咁我哋嘅电话号码系几多号啊？ 1872。 388， 好啊！ 哇，全真热线我真系唔记得 啦，系啊，233-69， 我想讲个九，我预估唔到你冇讲个六噶嘛， 233-69啊，哇， 233-9-6453， 哎呀，好有默契啊，我觉得一定系我影响咗嘅， 系啦， 哎呀， 咁我哋仲有网上咩啊？ 网上呼吁啊，我记得嘅就系大家咧都可以喺网上面留言啦，喺我哋 系啊， 即系个专业嗰度，可唔可以讲得嗰个咩专业噶？ 咪风骚快活人专业咯， 系咯， 哦，系 好专业啊，我哋 好专业咯， 专业 风骚快活人 professional 咯。 好專業 係咯，就係咁樣咯。 Okay, 好好又學到嘢， 可以喺度留言啊。 OK， 好啦，喂，咁啊，頭先啊，東東都有風頭火勢度講咧， 係 即係嚇嗰啲咩話抽居屋啊， 好長噶，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 系 啦，系啊， 选到就好啦， 都要中嗰啲 number 噶，嗰个尾数啊嘛，系咪啊？ 系啊， 好紧张噶嘛。 我哋知道， 咁即系话抽咗个号码，跟住咧佢就再筛选， 系 啦，玩翻摊一样， 系 咁啊。跟住咧，哦，你呢个入咗围啊，可能八号入咗围之后咧，就要睇八号里面嗰扎啦，边个有长者嘅就抹佢先。 系啊，即系我哋知道咧，喺呢一个抽居屋啊，无论系攞表啊、排队啊，成个过程里边咧， 系 都可以话系体现出一个叫做。做父爱嘅斗争啊， 系 系啊，作为为人父母咧，我觉得而家每日打开呢啲报纸一睇嘅时候咧，都好容易就会觉得，哇，点解人哋嗰啲做得咁尽嘅真系？跟住阿仔就喺隔篱望啦，阿爸你睇人哋，我今日见到一个个案，个阿妈帮个细路去攞表， 系 攞咗几多年啊？16年。 系， 我唔记得佢攞咗16年定18年啦，因为佢话咧，佢由佢个仔唔知18岁开始咧就帮佢攞噶啦。 系， 哇，首先就固然系攞10几年啦，风雨不改嘅。 系， 第二话俾你听，10几年都唔中。 系咯，唔系其实真系唔出奇噶，六合彩成世都唔中嘅。 我哋可唔可以系你嘅就系你啊？ 但我谂起张家辉噶嘛， 但系问题 而家冇嘅，我谂住将来会有噶嘛。 但系十六年前应该个竞争冇咁大噶，唔会话超额认购咁多噶嘛。 都唔系、 啊， 其实每年你几时有听过居屋系嗰啲叫做冇人争噶、 啊？当然唔系冇人争嘅、啊，有一度咯，赤柱嗰阵时都系嗰个反应麻麻噶嘛，太远啊嘛。 系、哎啊，但系而家赤柱好嘢喎，谂起都 系啊。 有啲人话后悔一廿，做咩卓柱都唔要话？ 咪咯，望晒海都唔要。 所以之后就有嗰个咩大屿山嗰个平洲啊嘛，系咪啊？定系咩？ 系咪嗰度都有啊？ 大屿山嗰度都有居屋定系咩屋咁样噶？ 系啊，咁而家咧佢就话俾你听，有啲奇迹咧，啲人都会照攞咯。 唔系因为今个 round 咧嚟紧咧嗰个今期嘅六个屋苑咧，包括何文田啦、长沙湾、葵涌、将军澳、马鞍山啦，同埋沙田啦，即系火炭嗰度咧，其实咧呢几个地区咧，都系一啲即系大家好想，即系都 喂，你有冇候住啫？ 住得系啊， 市区咯， 系啊，都 系 真系好靓嘅位置嚟嘅，认真地系啦，咁都有候住嘅。 系心动有冇行动？ 未行动，因为点 解咩阻碍到你？ 系因为可以上网登记啊嘛，而家唔使上攞表啊嘛，咁咪唔使特登去攞表咯。 但系网上面登记咧， 系啊，45分钟啊，嗱你 系啊， 你资料唔齐咧，对唔住啦，你又要再重新 嚟。你填一次有冇真系计过要搞几耐？ 唔知啊，嗱，其实咧，因为我攞过份表嘅，都填过嘅，都几多资料要填嘅，系啦，好多嘢要问嘅，所以咧，大家真系咧拿齐晒所有嘅资料，因为你所有家庭成员所有嘅资料咧，个人资料啦， 系 啦， 咁 样咧，你都要去准备定先可以咯，45分钟真系认真。未必可以填得晒。 系啊，你俾我填呢啲，我死硬真系，成甩甩漏咧，突然间话阿爸你身份证几号啊咁样嗰啲啦。 即系话你银行有几多钱啊？喂，你个银行户口几多？即系支持处理咧，系真系难嘅。太多人嘅话， 佢唔同咧税单嗰个咧，税单网上面可以交噶嘛。 系。 但系嗰个咧系可以不停 分阶段 储存，然之后咧，但系又唔交住嘅，可以继续俾你修改。其实我觉得嗰个好好 嘅。即系好似我哋以前打机咧，你可以随时咧存档啊。 存档系啊。 系咯，存档再捞翻出嚟啊嘛。 譬如咧，你谂下，喂，阿妈唔该攞个身份证吓、啊，等我一阵吓，我慢慢攞。 阿妈唔可以超过2分钟、 啊。 系啊，阿妈快啲啊，阿妈。 我又唔明佢有个咁嘅限制噶。 佢限制2分钟咧，佢我就 重新嚟过， 又重新 retake 过。 系咯，谂下都得啩，系咪啊？两分钟， 如果佢要即系更新系统，好大件事噶，你又要几千万噶啦。 系啊，咁但系我唔明佢当初点解要搞呢个咧，即系唔俾你谂超过2分钟。如果 唔 系重新再填过， 咁应该有啲技巧嘅，你譬如等嘅期间，你咪填住其他嘢先咯，得唔得？ 所以点解你咁多人仲系去到排嗰张手提表咧？ 我得闲， 我等廿分钟，你都冇得阻我啊，系咪先？ 啊，琴日又已经啦，因为又即系乐富个嗰度啦，咁啊见到真系好多人排队去攞表嘅。不过咧都好快嘅，一即系攞完就走，攞完就走，攞完就走，唔使点排长龙嘅。 系啊，咁但系嗱，而家咧就好多嗰啲人生百态出嚟咧，其中一个咧就今日大家都讲噶啦。你有冇想住下美国嗰个五角大楼啊？好威噶嘛， 好犀利噶！ 而家我哋喺香港嘅居屋里面咧，你都拥有一个五角大楼咁样嘅建筑， 赞喎！ 系我哋请主副界嘅代表同我哋一齐点评一下呢一个被誉为连啲建筑师都话唔知可以点样再搞咯，救唔翻噶咯！ 佢物尽其用啊，俾埋嗰个位嚟。如果唔系嗰个咁嘅三煞位，我嚟摆嚟做乜先？咁佢而家叫做咩啊？储物室啊！而家香港 好威啊，有储物室， 好豪华 啊，或者医务间都好啊， 系啊。 边个秒嘴啊？储物室你唔要啊？ 有啲人秒嘴、啊，有啲排嗰啲市民咧就话一定唔拣嗰个咁样。 唔系认真嗱，嗰个单位咧都唔细嘅，都有 400几尺， 系咪？四百几尺嘅，系啦，罕见储物室啊！ 哇，大家 limited 啊， 系啊，限量版啊。 咁你嗱，如果俾你啦，你要唔要佢嚟做储物室啦？我真系问你，你一家四口啦，如果你立咗呢个单位翻嚟， 嗱，我认真嘅。 咁你点样将佢利用咧？呢、這个五角大楼。 屋企咧真系有，如果人多咁计啊，真系好多杂物嘅。我觉得有啲嘢真系冇嘢。而家你所有嘅杂物，你都系摆晒喺厅度嗰啲柜嘅啫嘛。咁点解唔将佢收纳喺嗰度咧？不过 好奢侈喎！你將屋企啲雜物直情攞一個， 俾一個空間佢。 係啊，好大面積喎，真係。 其實又係嘅，即係因為咧， 你估只個個唔識諗儲物咩？但係個問題係個人都未儲曬喎。 如果將佢咧，我哋變成一間房咧，可能更加好。 佢擺明係變房㗎，但係而家問題就五角點搞好咧？ 哦，咁唔係啊，佢啱啱打斜啫，佢啱啱喺我大門口隔離啫嘛。係 啊，咪嗱， 一係 咧就將佢變衣帽間。 唔難嘅。 你諗下，如果衣帽間佢五角咧，啱啱好咧，兩個夾角位咧。挤两块全身镜，哇！全身睇晒， 你摆镜就仲奢侈啦。居屋好难有衣帽间， 几威啊！真系。 我如果俾我咧，我唔会觉得呢个储物柜系储物室咧有啲咩问题。我反而觉得隔篱嗰个咧，即系有一个屋苑咧，佢有个大露台。我觉得认真呢个大露台先问题大。 师奶，你可唔可以称呼人哋全名啊？ 咩啊？ 人哋有个全名叫做减音露台噶。 哦，减音露台。 我真系 减咩音啊？声音个音定系变音音？ 真系减声音个音噶。 因为佢对正 high 即系高速公路啦，叫做 系啊， 山嗰度。 即系就算你隔篱屋企系桂花田，一家四口都系桂花田。 吓， 只要你拥有呢个减音露台。哇！你就會全部變曬高海寧咁樣，好寧靜， 好寧靜， 靜曬咁樣真係。佢話呢個減音露台咧，其實佢係房署早幾年已經推出咧，開頭就係用減音窗户，就話咧透過咧嗰啲窗開嘅開合位啦，中間就再裝個內置燙窗啦，甚至乎咧佢話咧有陣時你會留意呢個窗下邊咧有啲細細嘅透明窗仔咧，但係打斜嘅，嗰、那個 射 咗啲 音 佢，係啦，咁佢話咧呢個。叫做減音露台咧，就係、是、個擴大版。佢話咧真係咧，計過嗰個分錶 分 貝 機 咧，可以減到十幾個分貝，係爭好遠嘅喎。 誒、哎，我好想揾， 不過就壓咗少少位。 好想揾嗰啲驗樓師自己驗一次。 係咯， 即係真係要咧，即係揾桂花田去咧，哇大叫幾聲，睇下係咪真係有。 但 係 點解你嫌棄人哋呢個減音露台咧？ 個露台。我可唔可以 好大噶晾衫可以晾衫， 可以晾衫， 可以晾衫喎。 可以话咧，我宁愿要储物室，我都唔会要嗰个大露台。 唔系晾衫，你本身有，你梗系要晾啦。 好长嗰啲衫要挂出去啊嘛。 晾衫，我见喂，我见好多人啊，嗰啲买豪宅嗰啲咧，全部都系咧将个露台做咩？ 我哋一号啊，广州一号， 我哋对面几亿嗰啲咧，都系出嚟晾底裤嘅。 系 啊， 最紧要就话，咦呢个位正，可以晾底裤喎。 系啊， 系啊。 几亿都系浪底环嘅啫， 就系咯，我不知几幸有咁嘅露台， 我都想啊，而家好 惨啊！四十一尺，你知唔知四十一尺可以做咩啊？可以系一间房嚟噶啦， 咁咪叫阿华分吹咯。 咁啊，问题系咪可以通即系去到顶封密佢啊？又唔得喎。 系你想做咩？间咗佢啊？ 唔系，即系如果唔系嘅，就真系好。 你惊阿华真系会做傻事？ 除非 佢 免费俾我咯。 佢梗系免费噶， 佢系免费噶。 你一次过俾晒啲钱，佢就系你噶啦。 系啊， 咪咯，除非 啲人 计过条数， 大概计埋就值31万咯。 几廿万系咯，几十万买个露台咯。 系啊，你冇得，你冇得拆开噶嘛。 系咯， 你全部嘢谂埋一齐都系佢连埋嘅。 我要嗰个储物房。 喂，但你好嘈喎！如果你冇个减音露台， 而家有几多大厦？就算私楼都系对住嗰啲马路噶啦，都系嘈到死。 不过佢嗰个41尺嘅减音露台咧，由于佢系打长条形嘅关系咧，就恐防阿东东出到去都有啲啱啱夹住咗。 冇可能噶，好似老鼠咁样咧，可以缩骨咁样走嚟走去噶。 系啊，咪即系，但系有得抽中就好啦。 系咪？当然啦，咁呢个后话啦，即系有得抽中再可以拣到嘅，咁其实都系希望大家咧可以有咁嘅机会抽到呢、這个，唉，人人都好恨嘅居屋啦。 崔杰彤，你真系示范到任何题目都可以完美咁赞老板吧？ 示范我有咩？ 呢款咧，我觉得系最难 handle 嘅， 系 即系 Uncle Auntie 系好认 真 嘅， 唔讲得笑嘅， 即系好似对老细咁样咯。虽然我哋老细都几搞笑。 逢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崔杰彤周末有情人》，今个星期嘅题目系《进击的挑战者》。 私分，不如你睇下今个礼拜搵唔搵到位赞老板啦。 On a Saturday night。 接通，我应该不记得为 何你吸引，要说自己的不幸，但当我想到你的传闻，这双手竟在震。人都分开了，唯有亲手自己治疗，如发誓是生理需要，为何眼泪会缺少？如能为你哭，哭得出眼泪失眠，至少能想想起你如何不对，怎么还要追？原来上次哭，哭不出眼泪，感情不进则退，感激我们成熟了，应知道流泪有趣，承受任何是非都能捱下去。我都想假装只得一岁，为你当街的出丑也说得过去。想到你的吻，难过但安守本分，为一个不爱我的坏人，我早得到教训。人都分开了，唯有亲手自己治疗，如发誓是生理需要，为何眼泪会缺少？出眼泪失眠，至少能睡，想起你如何不对，怎么我还要追？原来上次哭，哭不出眼泪，感情不进则退，感激我们成熟了，要知道流泪有罪，承受任何是非都能捱下去。出丑也说得过去，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嗱，而家我哋直播室做紧一个咧好高档次嘅实验啊！是因为是由我来发起这个问题的。 不是你的无聊人。 喂，不是啊，即是这样的 话。你好奇啊，真 的。好奇啊，同埋我想整条桥给东东嘛。啊，东东不要说我不益你了，真的。这个时候想发围的很简单的。快点上、高登又得，连登又得。快点上开个 account。 不是 post 同桂花田嘛。你真的觉得这个是发围的机会。 然后不是亲身上去解话。是啦，读网上面那些很 mean 的留言。外国不是很喜欢的，即是他们呢找些明星呢在个 Twitter 那里就读返就说，嘿，你去吃蕉啦，这样铲都要吃埋，这样。跟着他就说，哈哈，这样这样说我，就叫他们读返些很 mean 的留言呢，就即是拿噱头的嘛。喂，估不到我对香港 artist,我琴日见到你啲同事好薄喎，真係。 係啊，咪试下囉，有乜所谓啫。 勁喎，即係嗱，我冇睇㗎，唔知桂花田有冇睇呢出劇啊？ 冇。 最近呢个婚姻合伙人。 冇啊。 咁高凌呢同埋呢个秀儀呢就话呢佢哋就即係都算係好罕有地呢就话现身呢一个连登讨论区。係啦，仲要开个 account 就话大家好啊，我係高凌啊。你哋。 佢肯定唔係咁嘅声㗎。 佢係咪咁嘅声我唔知，係咪咁嘅身我就知道係啦。咁然后 开始咧就话咧就同网民互动咧，就话答问题，仲咧就读大家啲留言咧，就话你哋啲留言我全部都有睇嘅，我会回复你哋嘅咁样。 逐个回复啊？ 啊，即系几乎系啦，咁样系啦，跟住啲引起啲网民好高兴嘅， 系啦， 系啊，即系，因为真系少有。 咁有辣有唔辣嘅喎，其实当中 有噶，譬如有啲人都会问佢话咩，你可唔可以喂我食嘢啊？你喂我食乜嘢咧，我都会好开心噶咁样。 哦，呢啲服务嚟嘅， 唔系即系都系咁问啫。 咩呢啲咩服务啊？ 服务人群， 服务人群啊嘛，可能佢即系进食有困难咁样，你手受伤咁样，我咪服务啊咁样，高拎就过嚟喂我食嘢喎。 系啊，喂你食药咯，系咯，各种食药咯咁样。咪嗱。我发觉呢条桥就几好嘅，因为咧，网上面咧，即系大家都睇好多噶啦，有好多咧，即系可能都好腐皮嗰啲咧，即系包括你一见到佢身材好啲咧，啲留言就全部转向就话，唔知你几多钱呢咁样，佢照读出嚟。 哦，系啊， 佢照读出嚟。 咁 佢一读出嚟咧，突然间发觉咧，佢赢晒，即刻咧化解晒所有。好多人都问噶啦，问我一万几千咁样。 喂，你唔好讲住，桂花田喺度谂啊！我见到喺度， 我系咪都可以？ 佢都喺度谂，我个心寒一寒。 佢成日都谂嘅，因为佢成日都拗啲旅行社啲优惠，几多钱一晚啊？ 哦， 你咁样问边间房啊？ 系啦， 系咯，边间酒店啊？ 成日都拗噶啦，咁样系啦。咁但系头先咧，我又同阿东东，我就话东东，你成日拍电视，可唔可以话我听？ 嗱，你两年激喎， 可以借位咁样借位嘅咩？ 可以噶， 系咯。 喂，咁你其实最原始嘅时候， 即系我话佢借到咁好个位 ，kiss 啊，即系两一男一女嘅借位 kiss 都系可以咁借。 仲有冇人石都会借位噶？ 我相信有嘅。 有冇听过？ 有， 真系 有噶。 系咁系咩？我唔激动啦，唔系讲紧你啲亲身体会啊。 我唔会同你示范。 唔系啊，可能佢想话俾你听咧。我同阿华呢几十年都系借位嘅。 咁激动啊！ 即系喺石个方面 系啦，系讲家用方面借位嘅，即系借位攞多啲。 咁你见到系啲咩人先至会？提出借位的 好保守那些咯， 男定女多的 家女啦， 一定冇、哦、男保保守的咩？ 男仔咧通常咧喺呢啲即 你遇到桂花田，你唔借位， 我靜咗。你點解要逼我咁啊？ 係 啊， 喂，我見過咧，又係早排早排咧，佢話有啲女 artist 咧，真係唔係好中意石嘴，但係個劇情嘅需要咧，你知唔知佢係點啊？ 點樣？ 當臨埋門一下， 刷牙、攞口， 唔係咁，我哋禮必要做， 食埋藥打暈佢。 唔係啊，有啲嘢咧，佢攝咗喺度。 哦，攝咗啲嘢喺度。 你估攝咩啊？ 保鮮紙。 保鮮紙唔係。 膠片。 啊，係啊。 膠片。 信用卡。佢話咧。 咩啊？ 即係膠片啦，即係我哋話齋膠片啦。佢咧當真係咧兩個嘴埋時候咧，佢一攝咗個信用卡，即係或者嗰啲卡。 影唔到嘅咩？ 我影唔到喎，佢話。竟然影唔到，佢話 有冇聽話過呢招啊？ 冇我。你一阵间试下俾我睇， 即系石张信用卡啫， 石张信用卡 咁搞笑啊！ 张胶片喺度，即系张胶片都系我哋话斋，咁样跟住咧就可以咧，即系瞒天过海。 胶片应该得， 但会唔会好受伤噶？即系如果我个男主角咧，个女嘅同我提出话要借位咧， 唔会噶， 唔会好受伤咁。 仲惊添啊，男 artist 咩啊？边样啊？即系佢唔借位仲惊啊？ 哎呀，拍呢啲都惊噶。 哎呀，我咩都想试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去年年初上任之后，获特首批准继续六宗私人执业嘅仲裁案件。当时政府话有关案件已经接近完成或者已完成审理。有报道指，其中三宗有关世界银行嘅案件。在鄭若驊去年一月上任時仍然未正式審理，至今仍然未結案。鄭若驊出席公開場合時被問到有沒有隱瞞申報，她回應說現時完全沒有處理任何仲裁，她已經完全辭去三宗世銀案的仲裁員職務。鄭若驊說她辭去仲裁員之後已經有其他人代替，但有案件仍然繼續。如果有報道指他沒有辭去三宗細銀案件的仲裁員職務，報道是錯的。被追問何時辭去職務，鄭若驊強調辭去職務的過程是要考慮會不會對有關各方帶來太大影響，在完成相關程序之後他已經立即辭任， 但他并没有具体回应实际辞任的时间。政府首长级官员举行内部会议，据了解，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要求各部门首长到政府总部出席会议，了解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相关官员会向各部门官员简介修例，会议预料持续大约一个钟头。多名司局长、常任秘书长等官员到场，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廉政专员白允禄、广播处长梁家荣等几十人到场。多名官员在会前被问到会议是否关于修订逃犯条例事宜，他们都没有回应。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回应查询时说，特区政府不时会就主要政府政策措施作内部沟通。澳门四季酒店赌场发生抢劫案，司警说在清晨5点多接报，有两名男子使用胡椒喷雾喷向赌场内一名荷官和在门口的保安员，抢走赌台上珠盘的筹码之后逃去。赌场初步点算损失大约300万港元。中日两国据报昨日在北京举行有关在第三方市场基础设施开发合作的首次司局级磋商，互相简介两国目前提供援助的国家和内容。共同社引述日本外务省消息人士说，中方为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有意取得日方合作。在今次磋商中透露，中方援助的国家50%在非洲，30%在亚洲。日方表态确保接受援助国家的财政健全和项目透明度很重要，双方同意继续磋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94点，升27点，成交金额38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74点，跌3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6蚊无起跌，中国平安84.05升8毫，中国铁塔1.68跌4仙，建设银行6.26升3仙。美团点评60.05升个9，盈富基金27.65冇起跌，中国银行3.28跌4仙，中国移动73.05升9.5，华夏沪深341.25跌咗5仙，金沙中国36.4跌1.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09.54，瑞士法郎1.004，澳元0.689，加元1.348。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6.915，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1,004点，跌146点。港金现价报12,028蚊，升83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28美元，卖出1,2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噶，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尖沙咀啦，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啦，左转去红棉路咧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菲林明道对出。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马鞍山的西沙路来回方向近着企岭下路围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锦田公路高埠油站来回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没有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化验，即属违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自2008年8月在香港生效，宗旨是促进、保护和确保所有残疾人士充分和平等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并且促进对残疾人士固有尊严的尊重。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 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你喺度嘟嘟嘟嘟嘟乜嘢啫？唔明啊？ 唔明？正常噶、哦，密码嚟噶嘛？其实早喺凯撒大帝二战德军开始，密码学就已经出现。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介绍密码学嘅发展同当中原理，仲会介绍最新嘅量子密码学添。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以前咧成日都话好多 snai 咧，中意咧搭船过大海度搏杀， 系 而家都有唔少嘅。 唔系，但系我觉得以后你哋唔好再叫自己去搏杀咯，你哋去博彩啫嘛，系咪先？咩叫搏杀呢？你好似头先新闻卖嗰个嗰几位嘅嫌疑犯嗰啲系搏杀啦，偷藏码喎， 系 咯，系喎， 真系犀利喎！ 喺澳门四季赌厅度立筹码走300万，总值差唔多，系啦， 用胡椒喷雾原来就得噶咯， 仲用胡椒喷雾， 系啊， 好高级，唔知边度买翻嚟，真系咪喺厨房偷 噶？ 佢 我知道有噶，真系 有嘅，淘宝度都买得嘅， 咩都有噶啦，自己做都得啦。 我咪话你厨房攞啲白胡椒、黑胡椒咁样。 我哋都系嗰句吓，我哋唔建议大家去咁样做。 系啊，因为胡椒喷雾咧，系啦，我哋整牛扒好啦吓。 系啊， 总之有啲坏人咧就做咗啲事啦，就攞咗啲胡椒喷雾咧就嚟诶， 唔啱嘅 抢。 抢筹码， 抢筹码， 好啦，个问题嚟啦，我哋又孤陋寡闻啦，我少去赌厅嘅， 我就算去过都即系觉得个程序唔好，好似好简单， 即系请问， 但又唔系复杂。 当你喺赌场度抢走咗筹码， 系你点样可以套现呢？咁 系啦，有冇用处咧？我哋唔系鼓励佢去做呢件事嘅，话有咩用咧？即系又咪得物无所用嘅咧？ 唔系，佢都系钱嚟嘅， 筹码就你可以再赌啦， 你可以 或者你兑换现金啦， 系啊，又或者可以送俾人。 但系问题系你， 我知佢场外交易咁样。即系同人哋兑钱， 场外交易啦，就系啦。头先我哋谂紧究竟点解佢要咁样抢啲筹码啦？咁、 啊、 我哋用一啲好市井嘅角度咧，就喂，譬如我唔见咗锁匙，我都第一时间换过晒啲锁啦。 系啊， 咁如果你唔见咗呢批筹码俾人抢咗嘅，其实我嗰个赌场，我即刻换筹码咪得咯。 系 系啦，譬如我而家原本系绿色嘅，咁我一换转咗第二只色嘅，你下次再嚟嘅话咧，咁你啲拆装就一定用唔到啦。 咁 样 问题咧，我哋喺度谂啊，个赌场咁大，例如我喺度留一个礼拜咁计啊吓，我呢个赌场去换呢一个呢一批，因为个赌场都唔同噶嘛，嗰啲 颜色嘅 系啦，系因为有唔同嘅品牌噶嘛。咁我去完 A 赌场，跟住咧我就好好先，我第二日先嚟。 咁但系譬如嗰日好好，第日先嚟嗰晚佢就俾人偷咗，佢即刻换咗，咁我冇换到嗰啲钱，咁点啊？当我系假噶？ 系啦， 系当我偷噶，系咪先？ 而家我睇过啦，原来咧，你话偷筹码嘅事情咧，唔系第一次发生。 系。 今次就话偷咗300万，原来佢话咧，2018年嘅时候咧，嗰阵时都好轰动嘅，不过可能我哋忘记咗咧。 系 嗰阵时咧，有一个直情系可观嚟嘅， 系哇， 佢自己就监守自盗 ，game 操咧就抢咗几多钱咧？4000多万筹码嗰次， 哇， 而家大好多真系， 真系贪得好紧要， 系啊，好狼噶。咁原来咧嗰一次个处理情况系点样咧？ 哇，但系我想话即系佢立咗好多 大立啊， 4000多万，但系佢喺度谂，佢一定系谂到方法，佢先会咁大立噶啫嘛。 系啦，大立其实你永远都你永远都唔够咧，嗰啲老细威噶嘛。佢就大立咗4000多万筹码走啦，咁咧原来嗰阵时咧马上惊动到咧澳门嘅六家博彩公司，即刻咧哇即系拍嗰啲电影啊精果嗰啲咧，六个龙头大 会 即刻全部都系 系 啦， 系 啊炳哥喺咁迟噶，喂阿基哥喂快啲嚟啦， 系啦 系啦，喂六间一齐聚首，然后就商量个对策咁样。 点解呢件事啊吓？喂你嗰间你嗰啲员工点搞啊？ 系啊，哇啲大家姐喂红星十三婆啊呢啲，真得好似真系啊！ 咁啊立咗几千万，你搞咗我哋。 啊、肥东，你坐喺度一路都唔出声，系咪你做噶？肥东， 我谂到对策啦， 系啦 ，change 一个字 ，change 乜嘢先？ 更换咗佢咪得咯？ 系冇错。 喂，换咗啲筹码，咁样边个俾啊？嗰啲钱， 啊、 我换 汤不 换 药，真系啊， 我无辜噶嘛。 钱啊，大家都大把啦。 系啦，最紧要系你惊唔惊？下次轮到你啊，十三婆。 喂、 啊， 我都惊嘅。但系我哋都有谂下方法噶，系咪先？ 咁然后当年咧，佢哋话喺两年前咧，一年几前嗰个六个巨头嘅聚会咧，佢话好得意，佢哋即刻有默契咧，就喺嗰段时间咧，我睇翻新闻咧，就话嗰啲筹码咧就唔俾兑换现金。 系 啦，就我又唔明啊，点解嗰阵时马上系咁样？ 唔系，我想话啦， 决定系咁嘅， 唔俾兑换现金。咁但系我认真，我譬如我嗰日嗱，我听日可能就又要去嗰边啊。咁但系我一即日来回，我你冇得俾我换，咁我揸住嗰啲筹码咁点啊？会唔会唔生效噶？我想问。 不过我又咁谂，可能咧都得嘅，因为咧你估我哋入场啊，嗰啲人面识别啊，即系好似你过关咁。 认到咩？ 即系认到咩？我要追踪一个人，其实真系好容易嘅，应该。 原来佢仲有啲相关嘅措施喎。原来佢话咧，首先知唔知道赌场嘅筹码面额有几多到几多钱噶？ 我由100元到10000元啦， 50元应该都有啩。 原来最细有5元嘅。 哦， 根据资料显示， 我哋大家都知 一落拍嘅时候咧，唔该5元啊，又系 OK 嘅。原来 会唔会俾一秒噶？而家 系啦，唔系而家都系嘅。一年前嘅新闻咧，一卖嘅时候咧，佢就已经话，其实而家澳门赌场筹码咧面额咧由5元，我真系未见过啫，5元都有 嘅。其实啲台都最细，而家都冇100元啊，即系200元啊。 我哋收音机有庞大嘅， 我哋后 群 嘅， 系啦。如果你经常去澳门嗰度咧参与博彩嘅事业咧，你可以喺面书度话俾我哋听，系咪有5元啦？ 系啊， 最大面额去到几多知唔知 啊？10000啊， 10000 多啲啦， 100000 都 100万啊， 100万啊！ 你真系如果揾间平啲嘅楼咧， 从来唔会去噶。 系啊，你可以俾首期噶啦，攞啲筹码咧。 哦， 即系少尊可能有见过啦，嗰啲 100万 筹码。咁同埋佢话咧，呢啲筹码咧有晶片嘅， 即系100万嗰啲有啦。 系啦，佢话首先就防真假啦。你如果淘佬自己买一批翻嚟嘅，就实死眼啦，系咪先吓？好啦，最紧要咩咧？佢话 啊，我知啊。你記唔記得咧？我哋睇賭神嗰啲戲咧，佢咪有支棍咧，跟住喺度 scan 過 嗰 啲籌碼嘅，可能就係嗰啲大籌碼先會，即係大額。 咁應該 係 嘅， 即係5元嗰啲唔再 scan 啦。5元， 係啊， 豪俾你啦，你買翻嚟都5元啦。 係啦， 最緊要係咩咧？佢話當賭客要求兑換大額籌碼，例如兑換2个5元嘅時候咧，佢就要進行身份證登記，仲要提供資料。嗱，呢個真係緊要啦。啊、肥仔，你嚟换100万啊？ 点啊？ 你住喺边啊？ 首先身家姓名就自不免要提供啦。 系啊， 你头先系边铺牌赢翻嚟噶？ 你自己唔识翻睇嘅咩？我啱啱赢噶啦。 唔系，即系我会咁啊！我喺过咁多张台，我必记得噶。 边张台赢都唔知道，你去过边几张台头先？ 咪就系嗰几个咯。 嗰几个。 我嚟玩8+6，我一路赢我都唔记得，我由今朝，我由琴日玩到今日，我就赢咗咁多啦、 啊。如果你提供唔到嘅话，我哋唔会兑换现金俾你。 喂，唔得喎，唔系，冇可能。点解啊？ 大面额嘅佢真系讲到明噶。 唔系、啊，咁真系唔可能。 佢唔知道你来历不明，你会老笠人哋噶。 嗱你偷人哋咁点？我唔系、啊， 你查到我咪查咯。 佢要你提供咯，你究竟系边张台赢翻嚟嘅？你系玩百家乐啊，玩俄罗斯轮盘啊，定系玩俄罗斯方块赢翻嚟嘅？ 总有投诉的师奶。 我哋睇下优惠师奶点出招先。好，你嚟。点 解我赢嗰时你唔同我登记啊？你要我去记翻我由琴日玩到今日，我或者嚟一个礼拜我都冇翻个房份嘅。咁我玩咗，我挨一个礼拜，我边记得我系边张台去赢？ 一百万你都唔记得？ 冷静啲，师奶 系啦。 睇嚟呢个师奶点都唔会赢到一百万嗰个筹 码咯。系啦，阿肥哥哥，你又话一百万喎？ 系啊。 你连自己玩边张台都唔知道， 我工人同我玩 嘅，我冇问题啊，叫你工人嚟啊，系啦，姐姐， 突然间有事， 姐姐，啊，which table can you tell me？ 啊，系啊，对波， 唔系我对波， 咩啊？你讲咩啊？ 你讲咩？ 对波， 哦 ，twenty one point，系啊 ，blackjack， 唔系，不过如果佢咧攞得一百万筹码嗰只咧。嗰啲 VIP 咧，嗰個房應該唔係好多張台 啊！ 我諗咋嚇，我冇去過，係 咪咯？我相信係啦。你平時我哋喺大堂度咧，見到啲人食住碗叉蛋飯喺度咧，我諗點都捱唔到嗰一百萬啩？ 一百蚊啊，可能有一兩個。 係咯，同埋佢真係講到明係大籌碼先會問你噶。我諗你真係攞住兩個一百蚊，佢都真係要走係。 你如我真的赢了的话，你不要给一百万筹码我，我打散一万那些。 你话呢？你话呢？ 我要五蚊，我咪要五蚊。 咁你既然叫得佢帮你打散了的，咁你咪即係已经喺嗰张赢个台度囉。 喺嗰张台度叫佢打散囉，唔得咩。 即係你攞咗一百万然后去张台度打散，你觉得个海关就会唱俾你㗎啦。係啦。我哋唔玩住封牌唱签俾呢个客人先。 係啦。 客人要你傻咗你真係。 唱到二百万个。係 咪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位施主佢都未参透到嘅。 太阳下 ，Oh just carry on， 从此再翻眼 ，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花边下跪吧，能达到期望吗？ 今次的作品就是讲人生有很多难关低潮的，或者应发而未发泄到的情绪，但无论你看不看得开，都要好像歌名那样讲 Just carry on， 虽然他说自己都未完全做到的。 如光谱里找不到彩色，就配唱彩虹云雾里唱 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是他自己一手包办，他名字是林家谦，有这首推介作品 Just Carry On。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嗱，我哋借啊百无禁忌个位咧，继续呼吁大家咧，可以喂，如果你真系有事，佢喺澳门度搏杀嗰啲 snipe 啊， 仲未睇到 嗰啲强人咧，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讲下咧？喂，啲兑换筹码嗰啲规矩啊，系咪真系 check 嚟嘅咧？有冇人试过俾人哋问长问短嘅咧？你边摸牌啊？ 渣 渣 咁啊 嘛，系啊，即系嗰啲一百万嘅筹码有冇见过咧？ 可唔可以约埋我去咧？我都想睇下一百万。 见识下 我想见，我想见五蚊嗰个筹码够啦。 系， 即系我都未见过咁细， 去 啊，同埋系咪咁多间赌场啲筹码咧？系咪即系唔可以？我问得好低能，唔可以通用，真系傻真系喎。 点通用啊？ 系咯， 银纸啊， 系 汽 车 啊， 即系喺个面书度留言咯， 系咪先？ 1873888就当然点唱都冇人欢迎啦。好啦， 好啦，嗱，你到星期五啦，唔该俾翻大少少音乐我哋一下。系啦，我哋要有翻啲股市嘅音乐，我哋进入我哋嘅股市啊。 不如即刻转讲股市嘅赌场啦， 系 咯。 我其实仲未讲噶，因为啲复杂嘅，因为股市嘅赌档系啊。嗱，即系近排咧，成日都话啲食物咧，我哋要注重安全嘅，系咪？ 系。 嗱，衣食住行系人类咧最基本嘅嘢嚟嘅，分别你系啊食几多啊，着得几靓啊，住得几大，同埋行得几多啊，嗰啲咁噶啦。但系四样嘢当中咧，真系以食咧为最重要嘅。 系。 但啊，即系 东东好明白啊， 系啦， 民以食为天啊嘛， 系咯。 即系但系咧就唔系计你食得几巴闭， 最重要就是吃得够不够安心，够不够安全。所以我们香港就有食安中心，大家听过啦。啊，古时有没有的呢？ 古时啊， 你估古时有冇啊？即 系银针局啊， 系咯， 即 系美国有神盾局，古代中国有银针局。 你觉得古时嘅人对于佢哋嘅食品安全，你觉得提唔提高警觉，定系都系求求其嘅咧？ 警觉。 点解警觉呢？ 因为我知道佢哋细个都唔系细个，佢哋以前都有食呢、這个即系叫做鸡泡鱼，佢哋都知道鸡泡鱼有毒嘅。 嗯。 然后佢哋亦都会搏命去食嘅。咁你要知道鸡泡鱼有毒，即系佢哋对呢啲食物咧嘅即系安全咧系有认识嘅。所以他们一定是会很着重这件事。 有认识就不等于他要安全的。 他知道吃了会死，应该有人监管的。 是。 啊，是啦。 给邻居吃先。 是啦。 不是给需要的邻居吃先。是啦。 就是看个古时皇帝就知道，是不是有些什么的都是那些侍从吃了先之后 再吃。就妾侍吃先。 是啦。 再不是大婆吃先。 重要呢是皇帝吃那些是一小碟一小碟来的嘛。吃得多都不掂当嘛。是啦。古时人呢 着重的，所以。 其实呢对这个食品安全呢好注重得好紧要的。 是。 是啦。为什么呢？因为古人啊，佢啲医术唔叻啊嘛， 系系 系，啊病从口入啊嘛，你食嘢系真系日常生活一日几餐都要食嘅，咁你真系食咗之后咧，哇，又屙又呕又病嘅时候咧，咁点算咧？即系随时分分钟冇咗条命仔噶嘛， 系 咪？咁所以咧，佢哋为咗保障啊个人嘅健康，佢哋咧食嘢咧就好小心嘅。唔同朝代咧，有对呢啲唔合规格啊有问题咧，嗰啲。叫做食物咧，有唔同嘅罰則噶。 街邊賣魚蛋斬， 係即係普通市民嗰啲人， 係 係啊，咁咧即係係啊，即係嗰啲食肆啊， 係 啊，跟住尤其是喺唐代， 係 係啦， 嗱掛羊頭賣狗肉咧，都係違反咗商品說明條例啦，拉係。 嗱喺唐代咧，周街咧大小大巷啦，都係咧啲大大小小嘅食肆嚟嘅，即係佢好興盛嘅，即係嗰啲商鋪。咁樣所以咧，就更加對呢個食材安全咧。进行一个好严格的规管的，例如嗱，当中的罚则有绞刑啦， 哇 有 我卖我整嘢食啫， 好和刑喎， 嗱有绞刑啦，有杖打啦，有流放啦， 哇 嗱你所以佢又你话系咪好严谨啦？ 我做啲咩流放我大佬？ 你卖流心包啦， 系啊，我卖到豆沙咁样， 真系反之而家咧，其他我哋几多人咧去投诉嗰啲食肆咧，佢都可能系罚佢噶咋， 咪但系都唔使流放系嘛？我知啦，即系如果而家个食肆咧，就以前啲食肆就发现嗰啲。鱼生有虫的话呢铺真的要你吃晒佢真 系，食完先流放咯。 我净系想问下你，佢有绞刑、有杖打、有流放，你估下边种情况罚啲乜嘢啊？ 好难谂噶，绞刑 OK 哦，顾名思义， 其实真系 你卖啲食物令到啲食客绞肚痛嘅，罚你绞 刑 系啦， 几好 系咪咁样？ 如果 佢卖水饺嘅， 系啦，绞刑， 绞刑 系啦， 系啊。咁如果佢係吓 係點呀， 係啦，你嚟呀、啊、 你嚟呀、啊、我哋唔驚你呀、 啊、你咗啲 係呀， 绞刑即係要死㗎喎， 梗係啦， 係呀，咁绞刑呢我一間慢慢講， 绞肚痛都會死㗎， 我逐步啱啦，你講得啱啦，猴仔，即係其實來來去因為關於食品嘅安全呢，佢就先會判嗰啲咩刑咩刑俾嗰啲負責嗰啲人嘅，咁呢如果 嗱卖嗰啲肉唔够打得松软硬嘅，就罚杖刑， 系啦，就打佢打翻松 散散佢咁样。 好啦，嗱，听住啦，如果 系 嗰啲食物变坏咗， 变坏， 佢就一定要即刻拎佢销毁嗰间食肆啊吓，拎佢销毁。如果咧你唔拎佢销毁嘅话咧，佢就杖刑行 哦 90。 即係買過期變壞食物， 係啦， 九十 下， 九十下好大件事。 咁嗰啲超市咪好大件事，成日都俾人 check 到咧，為咗過期食物喎買。 所以我就話咧，而家係咪相對地話2019年代咧，佢即係佢竟然可以有啲過期嘢啦，有啲壞咗嘢都賣俾人咯。 係咪應該打個主席啊？ 係啊，如果唔係咧，邊個敢做嗰個收銀啊、理貨員啊？嚇，唔係嘛？我入貨嘅啫，打我有嘅喂。 真係啊，仗打九十啊！嗱，我講下象形啊，象形係點打噶？ 咁樣象形 點啊？ 攞象鼻系咪？ 嗱，睇电视剧咧就见住咧，大家都攞即系左右门神咁样拿住两支棍啊嚟打啦，咁就嗰个人就瞓喺度咁啊打个 pat 仔啦。 系， 但系以前古时嘅人咧，象形咧佢系要除咗你条裤， 系 真系板板到肉噶，系啊，打到 象， 打到你咧即系见血为止噶。 系， 咁你谂下嗱，打20仗，即系打20板啊。 佢都要几个月先好翻。 系啊， 咁你谂下，如果佢将啲坏嘅食物咧，卖咗出去俾人咧，要打90，你话佢几唔严重呢件事？ 好严重呢件事， 应该直接可以交俾下一代噶咯。 系咯， 系咯， 系啊。 所以点解咁多世代传承嗰啲咧，每买一次假嘢咧，就啊阿仔啊，到你啦，到你啦，到你接手啦，真系啊。 所以大家咧，即系都要留意啊，即系。知道咧，古時佢係真係對食品安全咧係罰得好重嘅。 好重啊！依件事， 你記住 搞刑幾時啊？ 佢變賣咗一啲壞嘅食物，佢去賣咗一啲壞嘅食物俾人咧。如果唔銷毀就打90啦。 係。 咁你估喺咩情況之下係流放啊？ 流放直情係你要去邊疆啊，第一地方噶咯喎。 嗱， 即係你唔可以再喺原地維生買嘢噶咯喎。 啊，係啦。咁你諗下佢即係去到幾準？佢咧就话咧，流放嘅时候咧，系将啲过期食物变质咗嗰啲过期食物卖俾客人之后，嗰啲客人病咗， 哦， 啊，即系食咗你啲过期嘢，而令到佢有屙呕肚痛啊，仲要生病嘅话咧，你就万一经调查嘅时候咧，负责人就要被流放一年噶啦， 哦，一年啫， 哇，一年之啊！ 分分钟吓死异乡 喎！真系啊， 以前冇得坐车噶嘛。 唔系，如果我不满曾志豪嘅，咁我咪喺你嗰度，哎呀买咗个包，哎呀我好肚痛啊，我告你，咁咪有冤案咯。 但系由于你个样实在系唔似一个食到会屙嘅人啦， 系唔系你点屙都有个底系咁 样。 嗱，屙瘦咗噶啦。 流放系点咧？流放咧，大家知道啊，即系去到边疆咁远啦。因为流放咧，佢有古人认为啊，流放咧系仅处于死刑啊。 因为你真系有机会翻唔到嚟。 系啊，因为呢一旦咧，即系犯咗法。判流放咧，佢话嗰啲人咧将嗰啲犯人咧压到武雷公咁远啦。第一，即系去到嗰啲落后村庄啊， 成日都咩古灵塔啊，以前讲啊， 系啦，基本上断水、断粮、断电， 系啊。 咁跟住咧，仲要冇得见屋企人啊。咁所以咧，佢哋话咧，无论喺呢个精神上啦、肉体上面啦，都系一种折磨嚟。 甚至乎可能咧，中间已经死咗啦，因为佢嗰个旅途太刻苦啦嘛。 系啦，因为真系 佢做又好似走马车 噶，佢又唔会对你待遇好噶嘛，分分钟呃你食翻自己卖嗰啲过期食。 哎呀， 系啦，咁所以咧就真系佢话 我唔会犯啦，我唔会犯。 系咯， 系啦，咁你谂下，佢就系俾咗过期食物你，跟住令到你病咗啫，就已经流放一年。 咁如果个客人食霸王嘢或者携带外来食物进入本餐厅咧？ 喂呀，以前冇呢啲嘢噶， 系 暂时未有 黐型，黐型， 黐型 啦，已经有黐型啦， 因为黐餐 未有，未有呢个客人犯事有啲咩物质，而家讲紧食 咪咯，同佢斗过，同佢死过咁样。 咁好啦，咁点样去先去到绞刑咧？ 咁啊食死人咯！ 佢又系啦，卖假嘢又唔系过期嘢，食到佢唔止屙，仲屙到死嘅，仲要全家死嘅。 嗱，真系 可能系咁样。 咁咧，佢话如果你啊，即系用到绞刑咁严重咧，即系好简单啊，即系一命赔一命。 系 你当嗰个人咧，即系嗰个客人咧，食咗你啲过期嘢而令到佢真系死咗嘅话咧，咁因为你食物唔安全令到人死咧，佢就即刻罚绞刑啊！因为咧你喂系你害死人啊嘛，咁你咪一命赔一命咯。系啊，佢话所以古时咧好着重咧呢个食物安全嘅，即系系而家到系去到而家今天啲人，譬如是大 會會太過 着重，尤其是大陆，你睇下几多咁黑心食物，你睇下佢咁死几条命，几多十万条命佢都未够啊！ 哇，如果你嗰度即系绞刑再将条尸流放噶咯，已经可以去到 系 啊， 好严重噶咯！但系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其实点解咁多人古时候仲会开食肆嘅？ 干净咯，佢哋 系 啦，话俾人哋听，我哋嘅品德系最好嘅。 即系真系命硬、啊，可能一就大家族，我一个生50个仔，全部开食肆都唔死， 可以慢慢搞啊！ 哇，真系好危险啊！古时候嘅食肆惩罚方法。 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会面，消息指文翠珊计划下个月10日辞职，继任人选举预计需时6个星期。文翠珊有意喺呢一段期间领导看守政府。對於英國泰晤士報指文翠珊會在今日宣布辭職日期，外相侯俊偉說，美國總統特朗普下個月初訪問英國時，文翠珊仍然是首相。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同一道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西部。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24点，升57点，成交金额40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74点，跌3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6.8升8毫，中国平安84.1升8.5毫，中国铁塔0.7跌咗2仙，建设银行6.2毫6升3仙，美团点评60蚊升1.85毫，盈富基金27.7升咗5仙，中国银行3.28跌4仙，中国移动73.5蚊升9.5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936，瑞士法郎7.817，澳元5.402，加元5.826，新西兰元5.115，欧元8.775。每百日元对港元7.1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1,046点，跌咗104点。港金现价报12,028蚊，升83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68美元，卖出1,28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就是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去到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就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啦，左转去红棉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对出。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另外喺新界马鞍山嘅西沙路啊，来回方向近住暨岭下路围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佐敦嘅宝灵街有爆水管啦，宝灵街介乎庙街至到上海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噶，就系封咗一段嘅宝灵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啦、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好容易会有腰椎、颈椎、周身痛，要在适当时间泊低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超越平成后，一起迎接令和。追踪日语乐坛，打出最完美 J-pop 节奏。 今聴いてるのはバ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かつて兵士たちは憎しのままで。 全新日语歌曲作品系列，星期日下午4-5，天空海阔白月后。 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将会扩大至自资副学位课程，入读2019-20学年指定的自资副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0,850蚊或者36,400蚊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同声同系新出嚟。Daddy， 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女做女错的问题， 小朋友系咪成日做错嘢？ 我已经好俾心机做功课，但系成日都做得唔啱。 搞到爹哋妈咪唔开心，其实我都唔开心。 小朋友错完又错，做父母嘅当然唔开心啦，因为明明教咗都好多次㗎啦嘛。所以呢，父母一般呢都会认为係自己嘅仔女唔听话，教唔听。不过諗深一层啦，其实大人都系一样咋嘛，一错再错，咁何况系小朋友呢？所以做父母应该多啲包容接纳自己嘅仔女。当见到小朋友呢一错再错嘅时候呢，其实父母唔需要太紧张，因为真系好正常嘅。俾啲耐性，寻找错嘅原因，对症下药去训练呢，咁就已经可以㗎啦。 成日遇到好多问题都唔知点解决，功课唔知啱唔啱，帮手做家务嘅方法唔知啱唔啱，好似冇人教我咁。 遇到问题嘅时候，要帮小朋友学习点样思考，点样做先至可以解决问题。除咗可以训练小朋友遇到问题唔需要惊之外呢，更加可以提升佢哋嘅思考能力噶。多啲鼓励支持，适当嘅时候俾啲提示，好过下下抢住帮手。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好啦好啦，星期五啊，有呢个咧风骚大点唱咧，而家可以打嚟啦吓。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 ，fax 同埋233-96453，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 系啊，头先我哋就呼吁我哋强大嘅听众群咧，哇，咁澳门赌场筹码嗰啲情况系点嘅咧？ 嗰啲5蚊啊，系咪啊？ 系啦，咁啊有好多人都有幅度，好搞笑噶。 原来系有一个嘅其中一个游戏， 系 啊，其中一个叫赌法，我唔知点讲啊，即系嗰个游戏啦， 嗰架船系咪啊？ 系啊，加勒比海。佢话你当你买 jackpot 嘅时候咧就会用噶啦，一般咧就系25蚊一次。咁咧佢就话但有啲人就同佢讲话唔系噶，如果你玩嗰款咧有特定嘅25蚊嘅，有时都会有55蚊，好搞笑噶。佢话咧5蚊咧，佢话有啲就话系我哋抽水嘅时候咧找足用嘅， 系 即系个抽水系啦，即系佢话咧你投注买庄赢，赌场咧就话会抽翻5% 嘅佣金。就话找翻啲钱就嚟用嘅咁样， 系 譬如佢话咧旧嗰批赌场咧先至会有呢啲噶，100蚊一铺，你赢翻连本带利咧就俾翻195蚊你， 系抽走咗5蚊啦，咁 系啦，咁所以就会有呢一啲咁样嘅做法咯，咁样哦，咁啊系，如果唔系你头先我哋都话落筹码都冇5蚊铺，冇可能噶，真系 唔系咁，同埋佢咁样找俾你嘅时候，咁咪可以继续吸引你继续买咯， 系啊，同埋佢始终都。唔会过现金咁样噶嘛？系啊，就用翻呢啲筹码换嚟换去， 所以就 系 一个 tips 嚟嘅。 系啊，即系原来就咁样嘅嗱，即系多谢晒各位听众吓。 系啊 ，OK，thank you。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嗰啲可观咧计数真系好快噶。 系啊， 我成日望住佢哋咧，佢哋好似咧，哇，系咪背咗一个表咧？嗰个人买几多就可以即刻。即系 几多？ 系咯，佢哋工作嘅一部分就要首先背个表， 同埋我觉得佢哋认人好厉害嘅，即系大家都系推自己个筹码喺度咧，佢又唔会俾你博网成功嘅，你唔会无端端咧开完个色仔之后咧，突然间摄咗一个筹码落去，佢一定认到你嘅。 系啊， 指住我噶，我噶，我 系啦，我见个个都系噶，我噶，我噶，我噶，好笑啊，真系。头 先 摆 只手落嚟 系 咁， 系啊， 即系认手认样啊， 系啊，我谂呢个应该系佢哋嘅训练课程嚟嘅，真系。 系 好啦，我哋继续读我哋嘅点唱。 好啦，开始点唱啦吓，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吓。 系啊，喂，有个想问东东先 嘅。系 点 啊？好啊。 咩嚟噶 ？Kelvin 就问东东啊， 系 你会登台噶嘛？登台会唱歌噶嘛？ 即刻就静咗。 你会唱咩歌噶？可唔可以表演两句嚟听一下？耶、 yeah! yeah! ！好啊， 我哋估下先，佢会唱咩咧？喜气洋洋， 喜气洋洋嗰啲，咦？呢啲弹琴嗰啲 系啊，会唔会噶？ 嗰啲唔会嘅， 系啊， 系啊，但如果佢个黑歌 都 系 唱 咩，我都会唱 热闹歌噶啦，系咪？如果你自己咧饮歌系边件事啊？ 我因为我细个好中意郑伊健啊。 哎呀，有 taste 啊，真系。 系啊，唔系即系。 想你一生人爱你一个， 或者嗰啲从来没有让我望见自己歌。 情路啊，唔系喎，哎呀，哎，发现咯， 哇，真系识嘅喎你， 我哋咩年代先得噶？ 知名 DJ 系咪一定识 嘅？我哋咩年代先得噶？ 即 系 应该系豪姐年代， 咪咯？郑君绵你又惊系咪？ 郑君绵我真有听过， 系跟住咧， 君绵 系啦，好啊，咁啊，所以东东啱啱唱两嘴郑伊健都可以， 哇，好啊， 好冇先？我最多叫阿桂花田情演细细粒啦。 即系愿意跟你走咁样就，哇！你而家唔好幻想桂花田， 跟住你仲要唱情路狂奔，抱住桂花田咁，情路狂扑咁样就 桂花田，你即系白色嘅，白色嘅贴身衫咁样系咪？ 点解要贴身咧？点解要咁做咧？ 通常嗰啲系咁噶嘛，黑色短裙咁样嘛，皮鞋咁样嗰啲哇！ 嗱，所以头先咧，你饮水饮到咁样咧，成功咗啦。东东而家脑海里边竟然出现你着白色衫嘅画面， 我今日已经有好多。阿桂花田有啲畫面嘅夠噶啦， 系啊夠啦， 又借位又剩，系啊， 系啊，頭先我哋有個借位嘅，點可以做到咁嘅咧？ 系啊，唔係我哋話見到有劇集啲人咧借位咧個演員啊，就明明影出嚟張劇照咧，隻手掂到人哋個心口嘅，跟住東東話係好小事啫嘛，借位啫嘛，跟住佢就即刻咧新鮮事蹟，都唔怕部手機會爆啊， 係啊， 佢攞部手機影住自己隻手，然後。我都唔想讲， 我部手机个 mon 都裂咗噶啦，几不知俾阿桂花田先下手为强。诶、欸，我嚟，我喂你做咩啊？我嚟，我嚟，我嚟。 咩？我系我试下你啫， 佢试我啊？ 系咩？佢试你？ 系我福气咯。intern 通常都系有啲高层 嘅嘢。 系 我知道啦，你正经啦，正经。 好啦，郭好去你话啦，喂，好耐冇点唱啦，今日系佢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可唔可以唱只生日歌俾佢听？梗系得啦，老街坊嚟啫嘛。 依健嚟， 诶你啊，生日歌。 Happy birthday。Birthday to you， 想你一生也 Happy Birthday 一个 you，Happy Birthday to， 系， 佢叫咩名啊？ 郭浩去， 郭浩去，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佢系我哋长期嘅忠实听众嚟嘅， 系好好啊， 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恭喜你啊！ 好啦， 咁我呢度咧有个叫 Phoebe Yip 啊，咁咧佢就系豪仔花师奶，想翻东你哋好啊，佢想咧祝福咧啊蚁侠啊黄耀祖啊快啲好翻啦， 规 矩啦，继续每日爆笑俾我哋听，咁啊，同埋佢想点唱咩咧，俾佢老公听啊，阿长哥啊，阿长哥咧就系做咩咧？下个月咧就即将升级，哇，转新公司啊， 好嘢， 系啦，咁咧就祝。佢咧工作愉快，身體健康，同埋咧希望咧我哋都每日可以繼續互責啊！哇，好 sweet 啊！依兩公婆，了解更多之後咧，又並肩喺人生路嗰度頂硬上， 係 咁有人陪住咁都幾好啊！唔使頂硬上嘅。 喂，我真係認真啊！一對夫妻咧，如果你話佢哋係相敬如賓， 係 而另一對夫妻咧就係、是互相窒頭窒勢， 係 我真係會覺得窒頭窒勢嗰啲咧。好似情比金堅啲嘅， 係 啊！ 我琴日同我啲舊同學食飯， 即係受到考驗，同埋要好好好融洽。friend 唔介意先可以咁样互窒噶嘛？ 佢都话我哋仲肯互窒啊，证明我哋有沟通啊，我哋真系知道你有啲乜嘢啊！ 你谂下相敬如宾嗰啲咁点算好咧？真系 知道 系咪啊？ 系嘅，都 OK 嘅。 咦？哦，我哋唔通唔觉意？哎呀， 你 哎呀，讲嚟家 咁总有人哋嘅家庭会系咁样噶嘛？ 又激进咗少少啦，跟住又再大声啲噶啦！哎呀，我都继续读点唱啦！ 你知唔知我睇过咧有个小说咧，佢话嗰个夫妻。就咧相處嘅時候咧，個男嘅咧就咧睇好多，因為佢本身係做呢個叫做精神病嘅醫生嚟嘅。咁咧佢就睇好多心理學嘅書，全部都係教佢哋咧嗱，記住啦，要同老婆相處咧要點樣客氣啦，唔好得罪佢啦。如果有嗌交咧，就唔好同佢即係糾纏咁多，最好咧你能夠先講對唔住，就下一道戲咧大家相處好啲。 你做曬喎，曾志豪，你明唔明啊？ 你 聽 我講先。好啦，咁跟住嗱，你覺得？一个人如果做足晒呢啲嘢，个结果系点？ 系咪应该会好啊？ 个结果系点啊？嗱，你可以自己眯埋谂一谂，如果你嘅另一半用头先嗰套路嚟对你，你会点咧？好定唔好？ 表面上好 吓， 实际上会唔好。 系啦， 道歉嗰一方应该会继续越嚟越渺小噶啦。 系啦， 系啊，冇声出嘅。 佢嗰个结局系咩咧？佢嗰个情节咧就话咧个老婆咧直情系发癫咧，佢就话我唔想你每次喺我哋乜嘢事都未发生你就道歉，我唔想你咧有一套套路咧乜嘢都喺度咧客气咧 假。我唔系你 client。 系啊，佢话喂大佬，我想你对我讲真说话。 系啊，你同我死过都冇问题噶。 系啊， 你唔可以一嚟咧就咩都 系 自己。 系啦，咩都无端端就话喂老公话你唔好攞牛油刀俾我，对唔住对唔住。 系 啦， 佢话 喂你讲。下嘢得唔得咁样？哇！你明唔明啊？原来 佢冇攞开本书，我睇过第 chapter 3第三章第九节， 系 佢教我要同你讲对唔住。 所以咧，即系嗱，相敬如宾啊，嗰啲就系教你夫妻相处之道咧，点样咧？原来你太过计算咧，其实你就假到咧，你隔篱嗰个顶你唔顺嘅，真系 系就唔系几好啦。 系啊，不过真得滞，佢又顶你唔顺，咁点算好咧？嗬？ 咁你做咗几成啊？曾志豪？ 我哋都系点唱啦，好啦，呢度系个 Vivian Wong 啊，佢就话啦，三位主持早晨啊，我今日咧想点唱俾我仔仔听啊，我想祝佢咧28号咧就生日快乐，健健康康，每日咧都充满住正能量嘅爸爸妈妈，永远都咁爱你噶。 好啦 ，Ian 咧 ，Ian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啊，高龄妈妈听啊，啊佢咧阴公猪啊，佢下唇咧里面啊生咗啲飞枝啊，希望佢可以快啲好翻啦，身体健康啦，仲有祝福佢嘅仔咧阿 Jeff。Mac 咧，以水不平衡，希望佢都早日康复，身心康泰。多谢我哋， 系唔使客气嘅。咁呢度咧有 David 真嘅，佢就三位早晨啊，我好想咧曾志豪咧先生帮我读出呢个点唱， 唔紧要啊，你读啊，跟住我再唱啊。 好啦，曾志豪会唱， 好啊。 咁咧佢话咧，我生命中咧最重要嘅两位女性啊，太太 Christine 咧就系6月8日啦，咁啊生日啦，咁女儿咧彤彤咧就系6月4日生日快乐，咁啊祝佢哋咧身体健康啊，事事如意。30年前同太太相识，有好多难忘嘅事发生。 嗯， 1989年 啊，因为系啊，好似有印象，佢好似有写过上嚟嘅， 系咪啊？ 因为佢又系讲到系89年嘅嗰、那个即系经历咁样咧，跟住点啊？ 系佢话咧，豪仔，佢话豪仔。你大約10歲啦，我人生第一次咧喺八號風球咧玩，即係嗰啲暴風交加咁咧，就上街遊行咁啊。佢一個不易哭嘅男人咁啊，但係咧嗰年咧咁啊睇住電視機咧咁就喊咗咯，好難忘。咁咧佢就我係嗰個少少印象，佢對於嗰、那個啊嗰、那個唔知咩嚟嘅，我就唔讀啦。咁啊就有少少印象啦，咁啊多謝你咁樣咯。 係咯，睇下先。哦，睇下先，阿 David 系咪啊？ 系啊， 系啊，佢话人生第一次八号风球横风横雨，咁咧，但系佢喺嗰年嘅5月35号咧就见到电视。在当时的女朋友面前，亦即系而家嘅太太面前喊咗，因为5月30号咧，即系其实大家而家讲话6月4号嗰个代名词啦，咁样佢话很难忘啊，系啊，我话5月35号 David 有冇少少印象？梗 有 啦，有 啊、 我哋经常都记得你，我真系记得佢好似讲过就系话咧，佢女系6月4号，即系有啲日子嘅，因为佢就系话6月4号佢女出世咯，系、 哦、 啊。咁你谂下啦，即系究竟嗰个感情会好复杂 啊？究竟系点 咧？系啦，你 系 喜悦好啊，定系即系伤感咧？但系你年年都伤感嘅话咧，似乎又对个女唔公平，唔通唔同佢庆祝生日？ 系都要买生日蛋糕俾佢噶， 都要分开嘅事情唔同嘅。 系啊，但我就会咧，如果我系佢咧，我唔知阿 David 你，我会带佢去嗰个晚会度啦。咁、你就可以咧，即系你可以同佢讲话，我哋既庆祝生日咧，但系亦都系想话俾你听咧，嗰日发生咗好多事。你知唔知我經驗之談係咩咧？佢女可能而家都差唔多有30歲都有啦。佢6月4號啊嘛，89年啊，唔係佢89年識佢太太，係 咯， 即就算你10歲8歲咧，佢原來都明嘅喎。因為我仔咧都4歲半啫嘛，咁咧佢由1-2年前咧就跟我哋去過一次，咁啊有冇去過一次啊？冇，好似聽佢播啲歌俾佢聽。咁跟住咧，佢就不停喺度咧，佢就問點解要去嗰度點蠟燭嘅？點解要唱歌俾啲哥哥姐姐聽嘅？咁你解俾佢聽咧？佢原來佢會記得少少嘅，佢會不停喺度咧，喺度講就話好衰嘅嗰啲曳嗰啲軍人啊，嗰啲軍人唔好咁樣，跟住佢就會有啲童真同你講咧，爸爸可唔可以叫6個人打嗰啲軍人噶？ 首先要揾人變身喎， 係啦，係啦，跟住我就話又唔使用6個人打佢， 咁我有正義喺度嘅， 係啦，好衰啊！我叫雷神咧攞取劈嗰啲軍人咁樣，係啦，所以即係阿 David， 你不妨都可以同你個女咧就講多少少，係啦，咁佢個生日會覺得更有意義。 係好啦，呢度咧呢個阿麗常咧就話啦，哎呀，可唔可以幫我打打氣加加油啊？因為咧佢話佢今日做化療啊，不過咧佢好得意，佢想幫10個女仔啊水許冠。 六个女仔，九个认识。 未喺到，佢话唔系。 系啦，系咪因为妈妈定系边个中意听啊？ 唔知啊，佢但系佢今日做化疗咯，但系可能上佢轻松啲啩。系啊，加油啊！嗱，唔使担心嘅，即系有得做都起码叫有个希望啊嘛，系咪？ 系 啊，加油加油啊！咁啊。 系啦，好啦，呢度咧亦都有阿 Candy 咧，都系啲同啲病痛有关嘅。个三位主持好啊，东东， 系 多谢你啊。 系点解啊？ 上个礼拜你读出咗我点唱啊，变咗男人添，我突然间。 Oh yeah！ 又系读咗我点唱啊？咁啊，首先咧，我阿妈咧今个礼拜个痛症好翻好多啦。 系 恭喜晒。 系啊，希望妈妈咧痛症就越嚟越少，就唔好再骨痛啦。咁啊，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呢个真系好紧要。爱 Candy 嗯啊。 系咁呢度咧有两位 name 咁样，佢就祝你早早快啲翻嚟啦。咁啊，身体健康啦，同埋有 Ruby Call。他就话咧，主持人啊，你哋好啊，我想咧点唱俾胡嘉欣 Karen 听， 系 祝佢咧五月二十五日生日快乐。 嗯， 系啊，咁啊，横掂都系啦，借我位啊，五月二十四号咧，亦即系今日啊，我妈妈生日。 Yeah， 系啊，不过今日，唉，今日不孝啊，我唔记得咗收工，竟然仲有嘢做，我仲琴日咧大条道理咧，同佢哋即系大事即系。大 系你睇你一讲到， 系 不孝，因为佢不孝上身咧，佢就会咁 样。系啊，我就同佢讲话冇问题啊，我 话 可以夜晚食饭。哎呀，点知临尾先发觉，原来今日有嘢做，我哋就改日听日食饭啦。妈妈系啊，咁啊，即系都辛苦啦吓，咁啊，都希望佢都 呢个孝顺仔， 咁都忘记咗，日子捞乱咗。 过多几日你唔好忘记啊，喂。 系啊，天下间嘅妈妈咧，我谂都想佢个仔咧就点呢只歌俾佢听嘅。青春常驻啊，真系。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星子可否不要老，伴我征讨。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倒，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再游荡里，再游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决绝如许，停留耐些也不许。 张敬轩《青春常驻》吓，咁啊继续读点唱啦。Macy 咧就话啦，祝阿祖祖咧早日康复啊！风骚主持甜甜东东豪豪，你哋好啊，可以 点唱嘅话咧，想听追啊、嗯！这一分也在进取， 这分钟却挂念谁？ 都等啊！ 哎呀，唔记得歌词，我有个点嘅咁 啊， 方圈心咁啊！早晨三位，首先咧就点俾早早听啦，祝佢快啲好翻。之后咧就想点俾咧晓晴听，下星期咧就考第一次情分试啊！喂，系、哦，希望咧考试加油努力啊！考情分试真系好紧张。 喂，梗系啦，你跟住即系诶会影响你跟住嗰个派位嘅成绩噶嘛？ 所以嗰阵时阿桂花田因为太紧张走咗， 佢自己考， 佢自己出咗去逃避咗，逃避咗呢个考试。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 fax 同埋2339653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12:30之后听你嘅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去年年初上任之后，获特首批准继续6宗私人执业的仲裁案件。当时政府说有关案件已经接近完成，或者已经完成审理。有报道指，其中3宗有关世界银行的案件，在郑若骅去年1月上任时仍然未正式审理，至今仍然未结案。郑若骅出席公开场合时被问到有没有隐瞒申报，他回应说现时完全没有处理任何仲裁，他已经完全辞去3宗世银案的仲裁职务。郑若骅说他辞去仲裁员之后已经有其他人代替，但有案件仍然继续。若果有报道指他没有辞去3宗世银案件的仲裁员职务，报道是错误。被追问几时辞去职务，郑若骅强调辞去职务的过程是要考虑会不会对有关各方带来太大麻烦。在完成相关程序之后，他已经立即辞任，但他并没有具体回应实际辞任的时间。政府首长级官员举行内部会议，据了解，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要求各部门首长到政府总部出席会议，了解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相关官员会向各部门官员简介修例，会议预料持续大约一个钟。多名司局长、常任秘书长等官员到场，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廉政专员白允禄、广播处长梁家荣等几十人到场。多名官员在会前被问到会议是否关于修订逃犯条例事宜，他们都没有回应。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回应查询时说，特区政府不时会就主要政府政策措施作内部沟通。粉岭香园围公路星期日早上开通，当局今早举行通车仪式。发展局常任秘书长林世雄致辞时说，这条公路方便打鼓岭和坪斜等居民来往市区，减轻附近一带交通繁忙情况。公路日后会连接至莲塘香园围边境管制站，为文锦道和沙头角口岸起到分流作用，车辆可以通往粤东，落实一小时生活圈。英国政府押后向国会下议院提交脱欧法案表决，首相文翠珊今日会同党内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会面。消息指文翠珊计划下个月10日辞职，继任人选举预计需时6星期。文翠珊有意在这段期间领导看守政府。对于英国泰晤士报纸文翠珊会在今日宣布辞职日期，外相侯俊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初访问英国时，文翠珊仍然是首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23点，升55点，成交金额40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74点，跌3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7蚊，升1蚊；中国平安84.15升9毫；中国铁塔1.69跌3仙； 建设银行6.26升3仙，美团点评59.7升1.55，盈富基金27.7升5仙，中国银行3.29跌3仙，中国移动73.1升1元，华夏沪深30041.35升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09.6，瑞士法郎1.004，澳元0.689，加元1.348，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6.914，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1,055点，跌96点。港金现价报12,028蚊，升83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64美元，卖出1,28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想去进修啊！ 啱啦，为咗帮大家提升自己，持续进修基金优化咗啦。2019年4月1日或之后开课嘅课程，资助上限已经由10,000蚊加到20,000。 我知道，以前未用晒嘅资助都用得翻，申请有效期同次数都冇限制， 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仲多咗课程拣。上基金网页或者打3142-2277了解下啦。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呢度咧就收到张 fax， 所以好开心嘅吓，你睇到冇啊？即系有人再传真过嚟啦。仲要用咗嗰啲咧好靚嗰啲咩 Little Twin Star 嗰啲信紙咁樣咧，係啊，佢就話希望讀出三位主持你哋好，聽日25日咧就係我老公光光豬嘅生日，我祝佢咧生日快樂，身體健康。聽日我哋咧就會飛去日本度慶祝噶啦，一齊去玩啊，好開心啊，真係啊！希望你哋去到繼續光光豬啦嚇。 哇！呢度咧有兩個咧都要同佢哋加加油、打打氣。點解咧？阿 Sammy Lang 咧就話你哋好啊，喂，想點唱俾佢兒生仔，佢叫生生啊，佢咧有呢個叫做黏多糖症啊，佢話即係個子不高，咁啊只有3尺幾啊咁樣。好，我琴日咧就做咗一個更換心化手術啊。而家咧仍然喺呢个深切治疗部，未到过危险期啊。而佢个女咧就肠胃炎病咗4日冇翻学啊。妈妈咧85岁啦，就感冒咗3个礼拜。咁睇咗几次医生都仲未好啊。佢话真系希望咧，我哋可以为佢加加油、打打气啊。咁真系要啊，一家人上上下下都好似即系有啲即系唔舒服咁样。 呢个系上天俾你一个难关嚟嘅，但我哋相信咧，就真系可以好似跨栏咁样咧，最后冲过终点冇事嘅。 啊，系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位阿 Jeff 虚咧，佢就话你哋好啊，三位，佢就上次咧，佢自己咧就入咗院3个月，佢话今次咧就轮到佢妈妈入院啦，佢因为咧大便出血啊，佢咧同埋咧有肺炎，佢仲日日发烧添，佢希望咧佢真系可以快啲好翻啦，咁多位都祝咁多位身体健康啊，特别想向东东讲句啊，你努力加油啊，系、支持你嘅多伦多啊Jeff 虚啊，咁样， 哇，多谢你啊， 多谢 fans 啊，真系， 加油啦，即系所有即系喺一个病中里面的朋友咧，有屋企人照顾咧，其实系福气嘅。不过即系你自己咧都要加加油、打打气。 系啊，希望大家就努力啲。喂，最紧要系咧，当你哋情况好转嘅时候咧，你再send 个 message 俾我哋，你再打俾我哋咧，等大家一齐咧为你开心，好唔好？ 系呢度咧有两位都系5月25日生日嘅，咁啊就系 Gobi 姐、Gobi 姐。咁啊三位主持人，你哋好，我想点唱俾咧田玉听，咁啊祝佢5月25日生日快乐啦。另外咧一位就系Lily。咁就话早晨啊，三位主持人，我第一次点唱嘅啫，我咧帮你读出嚟啊。 好啊，呢啲系咪即系你嚟嚟啊？ 呢啲呢系我识我呢个 系咯， 系啊，可能唔系咧，因为咧我老公咧 Dennis 咧听日咧25日生日嘅，我想咧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唱一首生日快乐歌俾佢听啦，你唱俾佢听啦。 我哋用呢啲嘅腔口唱咯，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要你每夜陪住我食蛋糕、吹蜡烛。 系、哎、好啦，咁啊， 人哋咁、啊、你都唱得出嗰 阵。我要你每夜陪住 我。人哋想点每天爱你多一些啊？ 喂，咁咪啱咯。哦哦， 系啊。咦，佢又 啱。一巴就识埋。 哎呀，哎，我读啲正气啲啊，又哎呀，俾你真系污染晒啊，真系。呢位咧叫 Taming Tong， 咁样佢就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咁咧，5月30号系妈咪生日啊，佢妈咪生日，咁啊就想祝佢妈咪咧身体健康、青春常驻、爱你佢乖女。 好， 咁咧就送俾佢嘅。 好，呢度有个 Winnie Young 系一定要读佢点唱啊，因为咧佢已经用到武力噶啦。 点解啊？ 佢话你哋三个 咩啊？ 好嬲你哋啊！ 嬲咩？ 上个礼拜五啊，我点唱？做咩唔读出？ 系， 岂有此理！ 你两个嘅责任唔关我事。 我有翻工喎。 系啦，冇错。诶，今次唔该帮帮手啊，冇问题啦。保祝佢个妹阿翠欣咧，就21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咧就要开开心心嘅。咁佢下个礼拜一嘅晏昼咧，就要去医院度咧，就做一个胃镜嘅检查，希望一切顺顺利利啦。我咧都知道咧会有两三日唔舒服，仲可能咧就会作呕啦，同埋反胃嘅。希望三位可以用力量咧保佑我顺利度过。因为点解七月咧就要复诊啦，到时咧希望会有好报告啦。唔好意思啊，讲好多真系唔好意思啊，不如希望真系可以读出，我会黐实喺收音机里边咧就听清楚噶啦咁样。 好， 刘斌你读咗啦， 读咗 嗱，小病时福，胃镜检查简直系令到你对自己身体了解多一啲，系咪？你对自己嘅肌肤五官就平时望好多啦，照镜已经靓爆镜啦，但系条肠咧系咪？我哋除咗翻工会俾人问候心肝脾肺肾之外， 系啦，都好少会条肠都要靓，都要路路畅通嘅，唔可以要转弯抹角，系嘛？ 条肠会唔会都要讲噶？我要健康， 我要畅通， 畅通。 几惊佢又想唱歌，我心嚟一嚟啊，又 要手镜真系， 系啦。 我哋祝你条肠咧就以后日日都好似西隧咁样， 系 畅通无阻， 真系畅通无阻系最紧要啊！ 系啦， 好啦，咁呢度咧有位妈妈，咁就系 Ivy Phone， 咁啊早晨啊三。主持人，我想点唱俾咧两个女听啊！大女咧 Kelly 啊，佢就嚟考试啊，希望佢考试加油啦，努力啦。细女咧阿 Kina 咧就好快咧就小六毕业啦，咁希望佢可以派到心仪嘅中学。佢话妈咪永远支持佢哋啊！ Okay. 好啦，好听听众电话61872388 1872388，你系边个？你系咪李太？ 系啊， 你好啊， 李太早晨， 系啊， 三位主持好， 有甜甜、东东同豪豪啊， 系啊， 好啊， 嗯。咁咧，今日咧，我个孙女咧就刚刚一个月， 一个月，哎哟，恭喜晒！ 我上次打个电话俾你哋嘅咧， 系啊，嗰阵时佢就未够一个月， 系啊，嗰次母亲节啊， 哦，母亲节都系啱啱啫， 系 啊， 系咪？哦，系咪啱啱讲得切啊？唔系，佢四月出世噶啦，要啱 系啊，四月出世嘅， 系 四月24号出世咯。 但我哋唔记得咗佢叫咩名啦。 佢未改，但系而家有名啦。 哦，所以我哋啱啱真系唔记得咗。 系啊， 你讲得明唔记得，因为佢都冇讲过， 我都冇讲过。 系啊，叫咩名啊？ 佢而家叫做子纯，佢姓李嘅。 子纯， 李子纯， 李子纯，三点水嗰个纯系咪啊？ 冇错， 正欧海纯嗰个纯。 冇错。 哇，咁子系咪就系呢一个紫色浪漫、紫气东来嗰个紫啊？ 孩子嘅子咯。 孩子嘅子又简单啲 啦。 李子纯。好啊，你有咩祝福俾呢位孙女啊？ 祝佢快高长大啦， 系 啦，健健康康啦， 叫佢快啲戒爷奶， 系啦， 系啊，未有奶啦， 佢爸爸妈妈都希望佢快啲戒爷奶。 佢系饮呢个人奶定系饮奶粉啊？ 两样都有嘅， 哦，两样都有， 人奶多啲，人奶多啲， 好啦，同妈妈接触多啲啦，又可以 抗体啊嘛。 咁你会唔会好落力咁一齐帮手啊？ 会噶，佢吓。有个姐姐又帮下手啦， 系啊，唔系啊，自己屋企人睇住开心好多啊， 系啊，会噶，好得意啊，佢而家 呢个嫲嫲系咪日日都去睇佢噶？ 差唔多啦， 系咯，每次佢都会攞一个玩具去啊，系咯，唔记得咗，琴日冇买到咩？咁又再买过 啦。我影张相，佢日日都唔同样噶嘛，因为 系啊，真系噶，真系噶，系啊，日日都唔同样，好得意。 你知唔知桂花田而家好痕啊？ 系啊，佢而家又喺度幻想紧， 佢又幻想啦。嗱，普孙又未得，争格，佢话不如自己嚟啦。 系啊，再重温一下， 重温翻啦，以前去凑细个嗰啲， 系啊， 系啊， 好多爸爸妈妈都系会咁谂嘅啦。 系咯，你出咗个孙女俾桂花田咯， 系啊。 咁好啊， 系啊，好啊， 希望 子纯呢快高长大身体健康。 好吧。好啦， 多谢你哋， 多谢你， 拜拜。 我哋讲下真嘅，阿华好紧张噶， 系啊， 每晚翻去锁住房门，喂，你唔好入嚟啊，咁样， 系都蔓延咗几个月噶啦，我听呢、這个， 系、啊，通常呢啲嘢讲下咧，唔知点解真作假时假亦真， 系啊， 系啦、啊，总系有翻一两下， 睇下佢身形都好似变化少少， 有少少嘅真系， 系啊，去完海湾之后系咁劲食冇面俾啊，梗系会变化少少啦。 嗰啲究竟系咩嚟嘅咧？我唔知 方。知啊， 再听个听众先啊，边个 ？Hello， 风骚快活人， 你叫咩名话？ 喂， 系你啦，你叫咩名啊？ 喂， 系你啊？要唔要借钱啊？要唔要借钱？ 叫阿衰嘢讲种心事， 东东有好多钱借俾你， 系啊？ 你点称呼啊 ？JJ。 JJ， 你咪压低咗把声嚟讲嘢。 八十年代嗰啲少女名， 系咪全部都要讲 JJ？ 系咪咁样嘅 ？Colin， 系咪你老细？ 有咩想点唱啊 ，JJ？ 冇啊，我预祝我奶奶100岁生日。 哇！恭喜晒先、啊，真系。 系。 几时？ 下个星期四。 下个星期四。 哦、 哇！100岁生日，呢铺你唔延开100席，打翻100围麻将都唔掂，真系。 冇啊，求其大家坐低食餐饭。 哇，点可以求其噶？人生有几多个100岁啊？ 仲有几个100年？唔系真系，呢铺打牌又定冧撞 嘅。真系大肆庆祝、啊。 老人家唔想假。 正常嘅，老人家嗰啲。 佢唔记得，佢以为佢自己 几岁？佢系咯， 佢 知道 自己 96啫咁。 可能佢唔记得自己100岁、啊。 佢精神上算好嘛？ OK， 哦，哇，咁有冇仲会聊你哋周围讲嘢啊、玩啊嗰啲咁样噶？ 佢只脚唔系咁方便行，而家都冇出街啦，自己一个人住嘅啫。 哦， 我仲要自己一个人住，自己照顾自己啊？ 但系得唔得？得唔得噶？ 真系近咯 ，OK 噶， 都 OK 喎，系啊。咁佢最中意食咩啊？或者听咩啊？睇咩？有冇啲投其所好嘅嘢，我哋可以帮到佢？ 你有冇开风骚发文俾佢听啊？ 系你有冇啊？ 佢中意睇电视， 我睇东东咯， 系咯， 今晚可以睇我咯， 系啊，今晚睇得 系啊， 系咯，佢中有冇中意食啲咩噶？佢而家 佢冇牙，佢其实样样好想食，但系又食唔到啦。 冇牙唔紧要，桂花田有样嘢好中意食噶，食蕉咯，嗰啲香蕉含落个口度咧即溶噶，麦皮又好， 妹 啊 ，OK 喎， 唔得噶，佢话凉啊， 系咩？哇！ 怕啦，人生去到100岁咯，凉乜嘢？ 凉你咪开暖气咯。 诶，食翻辣椒啊，系嘛？ 点称呼啊，妈妈？ 系咯。 吓？ 点称呼啊？ 奶奶， 奶奶系即系妈妈啫，都系系咯。点称呼啊？ 啊，司徒太啊。 司徒太。 司徒太啊。 系喎，喂，整翻首郑伊健俾司徒太听。 司徒太白日焰我 衰。 啊，你好当小朋友咁样睇咯。 最劲佢就系100岁，仲系自己一个人照，即系一个人住。 有噶，嗰阵时我认识嗰个即系长辈咧，佢都真系噶，佢喺乡下度咧，都差唔多有90几岁咁样咧，佢都系自己一个人住。 佢有冇打牌噶？ 冇噶，唔识打噶。 唔识打牌。 我 哋试下今年教佢。 系咯。 我都唔识噶， 哦系咩咁样啊？ 你不如教佢用电话啦，智能电话叫佢用。 哦，佢有用电话， 佢有 用电话噶， 犀利 系啊！ 诶，佢仲即系 仲有网购添， 唔会 唔系啊！我想话真系唔好求其嘅，真系我觉得应该大肆庆祝。 唔系咁，佢哋中意啦，可能 系啊， 系啦，奶奶可能唔中意咩？咁你哋会大概点同佢庆祝？ 去茶楼食餐晚饭咁啦， 好够啦，好够啦，系咪先？ 多唔多儿孙啊？四代冇啊？ 睇先有冇四代？有室咯， 咪四代咯， 四代啦， 有室有啦， 有啊， 系咪边个想讲有室要拗啊？我知你成日想讲呢啲啊！ 哎，恭喜晒司徒睇，祝司徒睇下个礼拜100岁生日快乐， 好唔好啊？ 犀利啊！ 好啦，多谢你，恭喜晒， 拜 拜。东东，你知唔知桂花田进步咗啊？ 系 平时咧，佢一有啲高寿嘅嗰啲生日咧，我哋禁住唔俾佢读噶， 系 佢把口系会乱讲嘢噶。 我唔系想 佢会讲错， 佢成日都会咁样讲噶。你而家够啦，唔好再讲啦。佢头先好叻啊，所以佢完全出得街咧，可以上得台去做祝寿，冇任何瑕疵出 现，冇事， 冇事，好安全，你知啊？ 西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OK， 喂，继续点唱 ？OK， 好啦，呢度咧啊 ，C C N 就话你哋好啊。今个早上咧想点唱俾自己听，因为咧系佢生日啊，佢双子座，祝双子座嘅我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喂，阿 GGN。 祝你生日快乐啦。 系啊， 你 使 乜自己祝自己啫？系咪、啊、有我哋啊嘛？ 系、啊。 咁另外咧 ，Carol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阿 Judas Law 队长听嘅，佢话预祝佢六月六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越唱越红。 系，好咁呢度咧就有 Pat Cole 啦，咁佢就三位你哋好，我想点俾咧我仔仔听啊，佢咧26号咧就28岁生日啦，咁咧就祝佢咧做嘢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啦，咁唔该晒三位，唔使唔该， 阵间继续听你电话，而家听只早餐歌开心一下先啦，佢系小花谭杏蓝。 无论难暖都早起，把些心机精挑细算，要与你去细看那份甜味，不会腻，还可照顾韵味，简单不过的惊喜，清汤加些葱白，由着我与你，这配搭纵使平淡都细腻。如果与你一起，青菜半碟加欧姆蛋，还是培根尖最有价，正然我已准备你来跟，别要太过心烦，如做早餐按部就班，若拼搏太艰难，若世界太规划，在这里放心休息再出发。有天不早起，卧于家中休息半天，看看戏，放放间美梦随便可细味。烦扰爱理不理，休息足够放上起，这天早餐仿佛还未起。 早上起，佢系谭杏蓝啦，我哋听电话啦，1872388，你边个？潘太。 喂， 系你好，欢迎快活人。 Hello， 潘太， 你好啊， 系啊， 系潘太啊，系啊， 系啊，潘太点啊？有咩点唱？ 今日我细孙生日啦， 细孙 4岁生日， 哇， 4岁， 但系佢病咗啊， 冇事嘅，系咪发烧感冒嗰啲啊？ 系啊，琴日好多鼻涕流咯，今日又发烧冇翻学咯， 系啊， 紧要噶，过多几年佢就冇乜病噶啦，系挨下呢个阶段 啦， 系啊，唔紧要啦，咁今日俾佢听风骚快活人咯，开心。 佢好精灵嘅，我相信佢而家呢个情 况。系啊系啊，个大孙又好中意听你哋啊，系有时喺我度过夜咧，一开咧佢就风骚快活人即刻起身。 咁正啊，多谢啊，多谢佢啊。 系啊，大嗰个系7岁，大嗰个就嚟8岁啦，就嚟8岁。 哇，咦，佢哋有冇打交啊？ 梗系有啦， 有啊， 咁咪好咯，证明真系活跃啊嘛。 系啊，我都话咧，我细仔啊岁零啫嘛，同我大仔4岁几打交嘅啫，已经可以识得。 我仲有个中嘅孙咧， 仲有中孙啊， 中孙啊， 系啊，7岁啊。 哇哇， 即系大概唔系同一个， 唔系同一个 女个外孙， 几个唔同嘅。哇，我如果冇话都开工好密口，真系 系啊， 三个翻埋嚟咧就 Remy 咧就好惨啦。 唔系，但系好开心噶，佢哋玩嘅时候 系啊，因为佢哋一齐成长啊嘛。 系啊 系啊系啊， 有冇一齐冲凉啊、游水啊嗰啲啊？ 冇游水好少啦，都 游水好少， 玩面对啊，玩就有啦。 系，我成日帮佢两个冲凉咧，佢两个自己一齐。冲凉嗰个样真系搞笑到爆炸， 好开心啊！ 你见到两条虫喺度黐埋一齐咁样咧，喺度争个水龙头咯，系啊，喂冇水啊喂，跟住嗰个抢少少过嚟咁样， 系 哦，咁就冇啦，系就仲有点埋咧，礼拜 1就系我个女生日， 系 我旧历生日礼拜 1， 哇， 两个都系礼拜一你哋， 系啊， 你同阿女。 个女就 新 历， 哦、 我就旧历。 哦，好啊， 我咪一齐庆祝咯，可以。 你同你个女性格似唔似啊？咁样 似嘅都 似嘅，即系都系好啦，听得出。 系啊， 好啊，你个女又好嘅， 好啊。 咁祝你生日快乐，潘太。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阿女生日快乐。 好啦，多谢晒。 希望咧细孙仔咧，唔知叫咩名。 叫做天然啊， 天然， 天然， 哦，叫个祝个天然快啲好翻啦， 系啦，祝佢早啲 natural 啦， 系 啊 ，natural， 好啦，多谢你， 拜拜， 好，争取时间啦，我哋再听多个听众电话， 好 啊 ，hello， 系 ，hello，Alice， 系咪 Alice 啊？ 系 Alice， 系 Alice， 你好啊 ，Alice， 系你好， 有咩想点唱啊？ 我想点唱俾我朋友 Carol 佢一家人，因为佢仔仔我上个礼拜打个电话嚟， 系 上个礼拜 ICU Hugo， 礼拜日已经过咗身啦，佢离开咗啦。 系 咁希望 Carol 一家人，仔仔咧已经喺天上边咧，做咗佢哋嘅守护天使。 系 咁希望佢一家人咧都好坚强咁继续呢一段咁艰难嘅日子，慢慢行落去。 嗯， 今日其实系 Carol 同佢先生嘅结婚周年纪念，希望佢哋喺艰难之中都可以揾到一点甜。 嗯， 令到佢哋记住仔仔嘅成长咧，俾佢一啲嘅甜蜜嘅回忆。 嗯， 咁同埋特别点俾佢婆婆，因为婆婆凑大 Hugo 嘅。 嗯， 希望 Amy 姐咧，可以坚强啲， 系啊，加油啊！喺呢段时间咧，即系要多谢你哋啲朋友咧去支持佢哋咯， 系 好难接受嘅， 好难接受， 明白嘅，真系好难接受嘅。 咪希望佢哋最紧要咧唔好自责啊，因为好多时候咧可能就会跌咗入一个漩涡里边咧， 系 点解我唔早啲知道啊？或者我揾唔揾到更好嘅方法咧？我谂佢哋都尽晒力噶啦， 系多谢三位主持人，希望大家都加油啦， 好啦， 多謝曬咁多 位 嘅時間。 不過你其實你任務未完嘅，我諗咧喺未來嘅日子咧，你哋要多啲即係同 Carol 佢哋咧多啲聯絡啦，繼續互相打氣啦。最緊要你哋有啲咩唔開心咧，就互相講出嚟。 係啊， 係啊。 會嘅，我哋一班朋友咧都小精靈朋友個個都好支持佢，俾佢 係啊，係 啊，加油！ 係啊，即係我哋希望好似你所講啦，咁咧就阿 Hugo 咧就喺天家度就休息，你哋都要好好地咧就要喺呢個現實生活裏邊咧，大家繼續努力啊！ 係， 加油啊！ 好 啊，okay， 好啦，拜拜 Alice， 拜拜。 物香如飘散，化做天藏秘幻。我活又拒绝太淡，若满极不够璀璨，结伴共醉夜谈。男生处理大事，不管一切也告知，多不知。男人理性重义，多好困仍愿意。男人一去靠为跳板翻身靠力气，能过关常担心吻两餐，纵阔退路不哭诉发烂，承担会意上身永不自叹，说做去做没痛脆弱的呼喊，结伴吃喝醉着慨叹那句夜阑，期待劈掉换发。男人说到浪漫，想心爱那个他多称赞，男生笑说浪漫要消费成习惯，晴天一个去撑也照办，翻身靠力气。 校长谭咏麟啊，同埋赵尊成啊，男人的浪漫吓，继续读我哋嘅点唱。 好啦 ，Suki 咧就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老公 Wayman 听啊？佢呢一个月生日，祝佢生日快乐，日日都咁开心啊！要多谢佢一直啊喺佢病嘅时候照顾佢。佢话咧都知道咧佢翻工好辛苦啊，多谢你啊 ，Wayman。 系啦，咁我呢度咧就系有我自己嘅私自点唱嚟嘅，咁就系咧，喂，我家姐咧都系5月27号咧生日嘅，即系同头先咧嗰位阿潘太咧一模一样噶。喂，家姐嗱，我读咗噶啦吓，你记得诶快高长大啊，生生性性啊。 细佬好生性啊，家姐。 系啊，嚟做义工噶佢。 系啊，佢话今日捐晒啲粮俾我哋两个买 high tea 啊。 写好嘅 CV 啊佢。 好好啊，诶呢度有一句啊，虽然咧就系话阿君咧就话豪仔一讲老婆咧，电台声音即刻细声咗，完。 系咩？ 系啊。 哦，咁啱得咁巧啊，真系。呢度有个阿爱姨啊，佢就传真过嚟嘅，佢就话咧三位啊，我要点唱俾所有年青足球员听啊，希望咧佢哋就加倍努力。再为本地足球圈发热发光，就算攞唔到奖咧，都唔好气馁啊！吓，特别点唱俾孙女啊，浩晴啦、魏瑶啦、二生孙啊、军哥啦、海月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佢想由咧东东为我哋独唱咧，由蔡国权有份唱嘅《风中劲草》一两段，可以吗？因为歌词十分有意思。你识唔识唱啊？ 歌词《风中劲草》唔识。 嗱，我哋喺有限时间里边咧， 你唱一句啊！你唱一句啊！ 唔识啊！ 你都唔识啊？ 唔识啊！ 系啊！ 系啊！ 唔 紧要，我哋下次东东会再嚟嘅，再叫佢唱俾你哋听，好唔好？真系， 我记住。 系啊，你有十秒时间讲下你呢个 intern 嘅感受。 系呢个 intern 嘅感受非常之好啊！咁啊，今次翻到嚟，喂，但系我下期仲有冇得做 intern 咧？即系就要。 睇我哋 两个写嗰啲 appraisal 系咪？ 系啊，我帮你弟子阿田放产假。 哎呀， 好嘅， 系啊， 好有钱，拜拜， 拜拜，多谢东东，拜拜。